杨贤上台之后会将铁路、邮政、水和能源等的项目国有化，又会在六个月之内再次举行脱欧公投。工党党魁霍尔宾说，希望和欧盟重新谈判一份新的脱欧协议，并且将协议交给全民表决。至于苏格兰独立问题，霍尔宾表明在工党执政初期不同意当地再举行独立公投。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的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06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17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1点，升8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02.7，升10.7；腾讯控股333元，升3.6；牙膏控股2.08系跌2.5；友邦保险77.5，升8毫；中国平安91.3，升2毫。平安好医生53.45，升1.55。工商银行5.66系无升跌。建设银行6.32，升5仙。卡森国际1.79，升1.3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5，英镑10.11，瑞士法郎7.876，澳元5.316，加元5.893，新西兰元5.016，欧元8.6597。每百日元兑港元7.2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1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94美元，卖出146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咁不过龙尾短咗啲，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噶，就系东隧嘅九龙入口啦，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啦，咁港岛入口嘅东行车龙咧就喺嘉华国际中心。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车龙好长噶，排到海丽村。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海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颂贤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兴华街西。观塘道啦，去翻油塘同埋东隧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九龙湾港铁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美孚桥去翻长沙环道啦，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喺新界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带咧都系挤塞。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嘅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暂停服务。咁另外啦，红磡站同埋大学站仍然关闭。咁港铁各线其余嘅车站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暂定会喺今晚11点结束。咁而轻铁嘅751P 线啦，会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同埋614P 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其他嘅轻铁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咁较早前咧免费接驳巴士啦，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咁而家已经系暂停服务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过去一年，香港乐坛众多歌手以音乐之名努力做好音乐，演绎上乘歌曲， 而他们的付出当然值得备受肯定。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会推出最佳进步奖巡礼。 Eric 严琼会率先公布今届最佳进步奖候选歌手名单。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你会用一种咩颜色嚟形容波城呢？ 绿色啦，即系你个样好阳光啦。面唔青，好 organic 嘅感觉。 花粉咁嘅样啦。 Hello， 我系 Anna 梁卓菲，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冷得我叹。 哎呀，难得我疼疼震震到入心啊！ 哇，你啲肥膏厚成咁都觉得冻，唔系啊嘛？ 啊，施主，呢度冷气劲得滞啫，唔系冻到我疼疼震咯，你做下好心咧。 哎呀，但我冇带衫喺身。咁啦，你住住我其中一间别墅嗰度避下寒先啦，细细地几千尺，你唔好介意啊。 好心咧，福心咧，你施舍下我呢个可怜嘅排骨仔咧。 哎呀，你都可怜下我呢个排骨仔好唔好啫？唱得好难顶啊！喂，我俾啲钱你去买嘢食啦。 哇，1234567，好多张金牛喎、 啊。哎呀，我今日冇大银包，你攞住散纸用住先啦。 你有冇女朋友噶？我可以以身相许噶。 千祈唔好、 啊。咁施主，你高姓大名啊？ 我咪邓兆尊咯。 希望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田，早晨啊，兆尊，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 早晨，两位拍档， 系啊，预告咗啦，因为阿祖咧，琴日已经同我哋讲咗，佢要放几天假噶啦，咁啊，今日咧，第一个出场嘅嘉宾就系兆尊， 系啊，琴日都预告咗啊，你呢位拍档咧，今日生日， 系啊，系啊， 所以咧就咧，我哋一班同事咧都已经等， 佢哋等咗好耐噶啦，佢哋话可唔可以快啲啊？ 唔想嘥咁多时间摆喺你身上， 系啊，我哋欢迎我哋啲同事开入嚟咧，我哋一齐咧食蛋糕啦，因为佢哋其实公务繁忙咧。 Okay， 但系为咗员工福利咧，就要帮我哋咧一齐庆祝祝个生日先嘅。 点都要食翻个蛋糕嘅。 系啊，所以我哋好窝心嘅。所以我哋香港电台喺呢一方面真系嗱，我哋一齐迎接佢咯，预备咯，一二三。多谢多谢各位嘅同事，系啊。我哋而家音乐响起咧，有一扎嘅同事嚟啦嚟嚟嚟。 啊，开大个麦俾佢哋。 哎呀，真係好榮幸啊！因為我最榮幸咧，係連 Eason 個演唱會都要 cancel 嘅時候咧，我生日會可以如期繼續啊！證明我的影響力啊，係冇嘢啦，都係係啦，多謝曬咁多位同事啊，真係。 證明你唔夠 Eason 揮咪呢度。 係呢個咪嚴瓊咯，真係嚇。 似省啲啊你。 係好好啊，多謝你啊，蔡敬文啊， 係 啊，多謝曬我哋所有同事啊，台長啊，監製啊，台前幕後所有朋友咧，我哋一齊。 榴蓮啊，我哋成日講啊，榴蓮都嚟埋啊，你話幾咁好朋友？ 咩榴蓮佢真係好慘啊！佢榴蓮失所。好，我哋嚟啦，就吹蜡烛啦，多谢晒，系啊，我哋咧，我哋将呢一个咧咁喜悦嘅时刻咧，献俾我哋而家好艰苦嘅香港，我哋一二三。 呼， 诶，系啊，玩嘢嘅， 呼耶，多谢晒，系啊， 生日快乐，曾志豪啊，希望你年年有今日啦，身体健康啦，年年可以出现喺度。 系啊，我愿望咧就系我哋全部人都 紧要啊。 系啊，我哋愿望咧就系全部齐齐整整啊，真系。 我哋要讲啲嘢，过嚟讲啲嘢啊，有冇人讲？讲啊，台长最想讲嘢啦。 今日生日嘅全球华人， 系啊， 系啊，要啊，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系啊，系啊，系啊，多谢。 好啊 ，OK 噶啦，系啊，系。 我见到佢按耐唔住讲第啲嘢， 你讲啦，你讲啦。 生日快乐啦！ 生日快乐， 系咯。好好珍惜自己嘅生命， 知道啊？大家都系咯，大家都系咯，系咪先？ 诶，台长啊，榴莲啊，副台长过嚟啊，嚟啊，过嚟啦！ 台长夫人， 系啊，系啊，祝大家生日快乐！ 因为一见到曾志豪咧，我好惊，我又忍唔住要同佢讲公事啊！ 系啊，唔紧要噶，系我哋公事公办啊嘛，系啊，真系。 好啊，榴莲啦，小白啦 ，Vincent， 系啊。 安全好紧要噶，祝你健康安全啊！ 你几时过嚟同我哋一齐 啊？天伦 系啊，同我哋一齐开咪啊！ 你几时过嚟二台啊？喂， 系啊， 佢过咗一半啊！你又礼拜六日有冇听文教组节目 啊？有啊有啊，知道啊，系啊，我仔要需要你啊，因为去下 DSE 啊嘛。好啊，小白 咧，嗱，豪仔啲仔仔咧同我嗰啲差唔多大，最紧要 系啊， 听话， 好啊好啊， 系嘛，呢样嘢好紧要啊！佢哋听话，你又多啲时间出去发围啊嘛，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一齐出去闯荡下，到时系。 咁除咗你仔听话之外咧，我都留意到你噶。外居咧都要听话， 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我又见到你架车缝补补啦， 系啊，同埋我又忍唔住买咗啲模型啦， 系 啊， 你冇位摆，你同我讲，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Vincent， 系啊系啊， 经文咧， 你珍惜生命啊，我知道你要追第三个女啊嘛，等你啊，系啊，等你啊， 你呢几日 漫漫长路啊，知唔知啊？ 你呢几日化行个妆系咪就 系 谂住同你老公再追多两件咧？ 关你咩事啫？ 都系要噶啦，大家同步啊嘛，阿琼咧，阿琼。 原来你天蝎座噶， 做咩啊？ 估唔到咯，你配唔配咯？ 咁你咪好，咁咪好记仇咯？ 好记仇噶， 天蝎座。 头先第一个讲嘢嗰个系你，我记得噶。 系啊系啊， 系 啊。 我补充一句啊，天蝎座好咸湿噶。 系啊系啊， 讲到 唔紧要噶，唔紧要噶，系啊。 喂，仲我哋啊， 安全噶。 对唔住啊，插一句啊，阿台长好啱啊，因为咧天蝎座嘅守护嗰个器官咧就系性器官啊。 咦，榴莲你大个女咯，你讲呢啲嘢咯，已经 中风皮皮之下， 系喎，有啲守护器官嘅咩？ 原来系咁嘅，仲我哋阿信，阿信生， 生日快乐啦，许哥啦 吓，好啦， 个仔啦， 多谢晒啊，系啊，我哋多谢晒我哋台前幕后所有同事，希望所有今日生日嘅香港朋友都生日快乐啦。 系啊，所以十一月之星嘅各位，祝你身体健康。今日咧点唱日子吓，大家都可以上网留言。 我记得噶，我哋同事阿的神啦， 系啊， 同埋我哋以前都系我哋同事阿 sa 都系今日生日。 是啊， 是啊，哇，我哋几识你啊，真系啊，生日快乐啊，多谢晒。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登上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唱金马开，登上请欣赏。快乐歌。 哎呀好开心嘅真係。一返嚟就好似做咗个 show 咁样，我哋几高兴真係。 咪就係囉，所以证明你都係有同事啊，有同事同有同事㗎。 係呀係呀。 睇唔出真容有咁多朋友啊。 係呀，都係同事啦。 係咩啊，但话时间一个我都叫佢小心啲㗎啦。 咁咪呢轮大家都係鍾意用呢个打招呼。 係呀係呀， 好人生平安啊真係。特别我见到啲老细呢，我其实好想同佢讲，你放心啦，我以后唔会再同你嗌交㗎啦咁样。 係呀，你系咪真系确保先？ 可以㗎，可以㗎。 你个生日嘅时候，你记住，你讲过呢句说话。 计啦计啦， 台长一定会记住。 系啊，台长头先都好惊我，佢唔俾我攞把刀嚟切蛋糕啫，咁解真系。系啊，咁啊，今日咧我都好开心嘅，今年呢个生日咧就即系老老实实啦，好唔寻常嘅日子嚟噶嘛。 系因为佢家儿仔乸咧冇喺佢身边啊。 哦，系啊，系啊。 点解咧？即系翻佢爹哋喺呢度。 是啦，我爸妈喺嗰度住嘅，所以我老婆嗰啲咧带咗个仔咧就去咗玩一玩先，跟住佢同我讲话，老公话你生我唔响树得唔得啊？咁样，系啦， 咁好嘅， 系咯， 呢个时候咧，你话应该系话俾佢听好定唔好噶啦。 是好 嗱，呢个好考验啊，小尊。如果你个女人同你讲话，我嗰日唔喺你身边 ，O 唔 OK 咁 我一定话唔好啦，咁样样。但系内心会发笑咯， 唔系口是心非啊，就即刻出现啦。 但如果你话唔好嘅话，咁佢真系话，咁我留翻喺度啦，咁点算 惨啦？ 系咁又唔好，你要企翻佢嗰边噶嘛？ 系啊， 就做一轮斗前嗰啲戏都要做嘅。 系啊，我琴日做咗一件久违咧，好耐冇试过咧，嗰啲 久违啊， 系啊，嗰啲家庭生活咧，我先同阿天讲。咁我琴晚太眼瞓咧，咁我十一点几我上床瞓觉咧，咁我同我老豆讲，我话嗱，你一阵间嗌醒我，一个钟就嗌醒我，因为我仲想写稿咁样。咁我老豆就好啦好啦，话佢好认真咁样咧，教晒时间。咁我十二点半嗌你 噶喎。佢阿即系其实我都邓阿剑侠开心嘅，好耐都冇咧，佢都重拾翻咧以前嗌你。 系冇错，凑仔嘅乐趣。系啦，结果咧我印象中咧好朦胧咁样咧喺十二点半呢啲时间咧。我先后就同我老豆玩太极推手咧，起码推咗十次，我就系不停重复记得一句对白，佢就系、是：你系咪要起身啊？你咪要起身啊？系啦，含含糊糊一句梗系我啦， 系啦， 你系咪要起身？我印象中应该呢、這 个坚持佢、啊、玩咗 呢个回合有十几下咁样，跟住直至我醒嘅时候，已经今朝五点钟啦。 但系阿剑侠咧 瞓咗觉啦， 我梗系瞓觉啦，跌咗十几次， 十几次 准人事啦。 系，我觉得佢准人事。 你真系未冚佢，打到佢嘅就系，咪真不孝啊！ 但系就我人事不醒咁样就瞓咗咁耐，哇，好耐冇试过啦。即系，总之俾啲长辈啊咁样咧去纠缠咧， 开唔开心啊？呢个感觉 我都开心噶。 你冇访问翻剑侠，佢开唔开心？ 翻到去先知， 小尊都好嘅，成日都有唔同嘅水电配咧，张账单喺佢面前养过。 问题佢等于咧，即系翻啲早五晚三更嘅时候，今日要适应晒阿夜间嗰个啊，咁样。 唔系啊，正所谓我每日翻工咧，佢哋就唔嘈我噶啦。 哦，系啊， 真系。 所以你咪好似想多啲翻嚟啊，其实。 都系嘅，都系嘅。 你试下度overnight 啊 ，overnight 就 我哋最近有房啊， 系啊，我哋有出租。 因为最近有交通阻塞嘅问题咧，我哋呢边开放咗啲紧急嘅临时借宿中心。 我啱啱多咗个睡袋喎， 啱晒啦，真系，所以你可以嚟瞓一瞓嘅咁样。 真系啊，唔系每系我啲同事咧，有啲同事咧都系话，因为由于住得太远啦，即系个时间翻工时间太长咧，佢哋都走咗去住咗一两晚咧喺我哋电台附近啲酒店咯， 会啊会啊会啊，系啊！ 刺激消费之余，又方便咗自己翻工。 系啊，嗱，头先讲开刺激消费咧，头先喺嗰个即系生日感想嗰度咧，都讲咗噶啦。我啊劲过 Eason 啊，我都仲可以继续维持开呢一个五分钟嘅生日会。咁、但系佢嗰个劲啲，佢系25场嘅跨年演唱会咧，就要即系被迫取消。 其实都好难咧，成日都话好难 book 嗰啲期啊，嗰啲档期咧 book 到之后咧，仲要因为咁样而取消咗，又即系。其实可惜㗎，都会觉得。 系啊，但系咧，我听有啲人讲咧，即系譬如以小尊嗰种咧， 咩咧， 佢就孭咗好多嗰啲飞债。 系啊，我就想问咧，小尊， 佢一次过派晒出去先。 佢好似系有啲如释重负 feel 噶，因为我头先听到有唔同台嗰啲主持人咧，佢有啲都好似小尊呢啲咁样咧， 就 唔系啊，佢孭咗好多飞债喺身啊，佢本来就惊嘅， 以前就系，而家唔系啦。 系点解？ 前啲人问我有冇飞，我话我系一个演员，我唔系一个消费者嚟 嘅。系啊系啊，消 费者 嚟，消 费者。 即系帮你买飞嗰啲，我唔系噶， 所以但你下下都有好多张嘅手啫嘛，冇嘢噶。 我上次都问佢攞到啲噶， 咪就 系 咯，几唔哇！我哋真系， 嗰次系意外嚟啫， 真系 意外嚟嘅， 系咪啊？真系，但今次咧，我头先都即系我检讨咗自己噶啦。 都系最衰系我脚头唔好， 就系、是、咯。 我搭沉船，点解咧？你谂下， 佢真系买飞喎，真系。 Eason 啊，中环乐坛几十年啊，其实我长期孤寒咗几十年，都系都冇买过飞入现场睇、哦，都系事后睇翻啲 DVD 啊，网上睇嘅啫。今年我真系衰嘅，系我唔好，我无端端知道佢会开演唱会嘅时候咧， 心血来潮想睇、啊。 我家 姐开头又搭路，佢就话喂有冇机会买到飞咁啊？我试下啦咁样，跟住你话咦，横掂都系啦，不如我都去睇啦。嗱就系、是、衰，我一话横掂我都去睇啦。我就压咗住落去买飞， 咁咪就系咯，你唔知自己脚头唔好，你唔好累街坊。 脚头唔好啊，真 系 咁而家就原来 Eason 都已经有隔咗六年冇喺红馆开 show 啦、嗯，已经系 咯。所以即系啲 fans 都好期待呢个演唱会啦。咁但系当然啦，又成日都话一开票售卖嘅时候，又好快又冇晒啦。 系， 咁跟住绝望座位表又走出嚟啦，一套餐嚟嘅呢啲。 系， 咁但系结果哎呀，有一票在手，但系都睇唔到。 但系而家咧嗱，即系因为。佢有安排退票嘅工作啦、嗯，但系咧，我而家就谂紧佢退票咧。嗱，如果你系正即系京京咁，你话去售票处买啊，咁嗰啲就梗有退票安排啦。咁但系之前都试过咧，譬如五月天嘅时候咧、嗯，有好多其实即系你知啦，佢买啲 yellow card 嗰啲，咁样买嗰啲，咁嗰啲佢如果佢退票啊，其实真系血本无归嘅。嗱，譬如可能佢3000蚊买一张飞，佢、 哦、 本来张飞值即系888嘅啫，佢、 okay、 真系退得888嘅啫。 咁、 嗯、 冇、 嗯、 办法， 佢真系自己硬食晒噶咯，嗰个差价。 如果退票咧，咁即系话留待下一次，佢可能即系有机会再 book 翻，就要再重新买过。 系啊， 佢系啊，要重新。 但系上次刘话会有啲飞话大家保留咁啊，话即系佢会再做嘅时候就用翻 嗰 张。 系 啊， 我谂个主办商系谂住用咩方法 解决？系啦，冇错。而家就佢唔知系咪有冇正式已经讲咗系。退款嘅，我琴日听过好似就话退款安排咁样嘅，咁、即系未必可以话直接即系转一个期咯，系啊，咁啊嗱，连周杰伦嘅迪迪尼嗰个佢都话要延期啦，咁样， 因为东涌嗰边都系一件事啊嘛， 系啊，哇，同埋都好伤我今朝听到佢哋有啲即系演唱会从业员咧，佢话取消一个 show 咧，牵涉嘅即系单位咧。就金額咧，佢就冇數俾你聽啦，但係淨係用個人員單位啦。 哦，咁當然啦，你哇做一個 show 俾大家睇，你估你俾嗰幾百蚊，你估真係少嘢㗎？ 佢淨 係都唔知幾多人手去。 佢淨係講話話有製作嘅相關人員咧，佢講緊話有，佢講周董嗰、那個，佢、好似咧頭先講咗話有500多人。 嗯， 淨係佢嗰個即係涉及嘅製作單位、人員，即係咁你話哇咩 dancer 啊嗰啲台燈聲 啊， 好慘嘅，原來佢今次真係咁，所以我哋琴日都已經講過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樂迷咧，可能就會又要等咯，有好多唔同演唱會都會損失咯，所以嗱， 小豬有冇摘咗啲飛喺度啊？ 冇， 咩都冇啊，任何都冇啦嘛，你自己啃咗算啦，你自己咁好啦。 你話我哋今日可唔可以開個咁樣嘅補償盤口咧？小豬嗱，小豬喺度啦，我哋今日有星期五點唱啊嘛，係啦。想听 Eason 嘅歌嘅，又或者想听周董嘅歌嘅、又或者因为我哋琴日都预告有其他歌手咧，佢哋个演唱会都被逼要取消嘅，譬如同我哋话三生有幸啊、李隆基啊、世荣啊、坡啊，佢哋好多唔同啊，陈绮贞嗰啲咧，即系有啲有机会受影响咧。今日星期五点唱？ 喂， 你点得嘅？我哋就唱，同小川一齐。 嗱，真系咁样嘅，你唔冲动系咪先？我哋可以播 用演唱会嘅现场版本。 喂，嗱，你讲开咧，三生有幸咧，咁我收到个前辈咧嘅 message， 话可唔可以去帮手讲下，因为咧，即系睇呢啲演唱会咧，好多咧都系啲长辈啊。 好啊，你讲下讲下。 系啦，咁佢就话咧，希望咧，就话原本今日啦，听日后日咧嘅三生有幸演唱会咧，咁佢就话取消。 系。 咁咧就会顺延到去到5月29、30、31嘅，咁佢话咧就惊啲长辈咧就话唔知道啊，自己熬咗去会场咁啊惨啊咁样， 系 希望即系大家就。揸住手头上有任何演唱会要睇啊，嗰啲出席嘅活动咧，都问下相关嘅单位吓。 系啊，点 解仲系咪顺其即系顺延啦，定系会照常啊咁咯？ 嗱，总之想听乜嘢被影响咗演唱会嘅歌手嘅歌曲， 可以点 就喺开心大点唱度交俾我哋啦，邵尊可， 尽量啦。 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性感，还能凭什么？ 动你恻隐。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叫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恋爱因你要呼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毫无悬念。郭荣亨认为法案为中央和特区政府设下清晰红线，不应该破坏一国两制的原意。郭荣亨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法案是提醒中央和特区政府不能够一边削弱一国两制和香港的法制、人权，另外一边就食尽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又说，所有拥有公共权力的官员，尤其涉及保安和警队等，如果做出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都应该要担心。掌控权力的人若果严重破坏香港人的人权，会有后果。在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王毅表示，中美关系面临新选择，注意到有美国政治势力试图改变中美关系大方向，将中美推向对立甚至对抗，这样不符合美国和中国的利益，亦都不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有违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他赞赏基辛格走访各种场合诠释中美关系，相信他会继续对中美关系顺利健康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辛格表示，如果中美两国陷入冲突，整个世界会受到负面影响，其他国家不得不在中或者美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已经邀请美国的高级别谈判代表到北京举行新一轮的面对面贸易会谈。报道说，副总理刘鹤邀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去到北京，希望会谈在美国下星期四的感恩节之前举行。美国官员表示愿意见面，但未有约定日期。报道又说，除非中方表明会在保护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和购买农产品的问题上面作承诺，否则华府人员不会愿意前往参加谈判。彭博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刘鹤星期三在北京的一次私人晚宴上面告知出席人士，他对于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审慎乐观。伊朗政府宣称平息因为燃油价格上涨而触发的示威之后，首都德克兰等地方的互联网服务陆续恢复正常。伊朗政府上星期宣布将燃油价格上调最少五成，触发全国大规模示威浪潮，要求官员落台。国际特赦组织说，最少106人被安全部队杀害，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死伤最严重的街头动乱。不过德克兰当局表示只有几个人丧生，又批评是外国势力入侵，之后大规模禁止互联网，企图阻止示威蔓延，到星期四陆续恢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55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2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0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01.4，升9.5； 腾讯控股331.2升1.8，牙膏控股3毫跌，系跌0.5仙。中国平安91元跌1毫，友邦保险77.4升7毫，工商银行5.64跌2仙，平安好医生53.35升1.45，建设银行6.33系升6仙，卡森国际2.03系升1.57仙，盈富基金26.7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9，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8，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0点，升141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12美元，卖出1,46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啦，龙尾就短咗好多啦，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 Mega Boss 对出。咁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东行车龙喺嘉华国际中心，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啦，龙尾就接近海泥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对出。喺九龙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带挤塞。咁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啦，去翻油塘方向啦，而家车龙咧都系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咁另外九龙区嘅封路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即系康庄道来回啦，漆咸道南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漆咸道南咧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东汇城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魔杖，无坚不摧，可以施展强大力量。 去去，武器走。 找魔杖不是去魔法世界，而是要去菲律宾。电视节目《功夫传奇四》再闯武林最后一集，菲律宾魔杖压轴登场，跟随武者深入宿务和马尼拉，学习各门派魔杖攻防之道。星期日晚9:05，港台电视31。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火势是我这个拍档，他今日生日，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还加多句，不要再唱那么多歌，是因为你的歌声虽然美丽，但是不动人。喂 ，Hello， 别皱 眉。听众已经投诉得很紧要，我代表我的听众咧。 你我投诉仲少咩？ 唔系就系咯，所以我希望你再制止你，唔好咁多烦，唔好开咁多烦俾人投诉。 我有小专帮我兜底噶，佢会帮我填。 补噶啦，系咪先？ 使乜见面啊？OK， 好啦，嗱，希望咧你乖啦，大个仔啦吓，唔好再叫你身边嘅所有人啊、屋企人啊、拍档啊，要再担心你啊，要关顾你啊，等等。希望你做翻出你系个大男人。真男人跟住出嚟照顾翻其他人啦吓，我哋有请，祝你生日快乐，曾志豪。 多谢你呢一个嘅提醒系好重要嘅，冇错，要做一个大男人，要做一个大丈夫，所以我又谂起呢首歌啦。大丈夫系我啊 ，All very nice， 系啊，歌嘅嘢系真系无处不在嘅吓。如果而家要唱歌嘅，梗系要唱呢首啦。嗱，真系噶，小岛女睡也扮繁忙，啊唔系睡也再繁忙。点解要唱呢首啊？记唔记得呢只系咩歌嚟噶？庞的启示啊，携手可创造将来。嗱，小猪呢个年纪都马上记得翻啦，系咪先？庞的启示系几时嘅歌曲嚟噶？八九十年代嗰阵时，点解要唱呢只歌啊？我好记得。就是嗰啲咩区议会选举啊，关注咩社区建设啊嗰啲呢，因为当时嘅即係就算係殖民地政府呢，佢都希望大家呢，就喂唔好扮嗰个即係沙中磅啊，沙中磅上见路茫茫，即係你唔好拥喺自己嘅沙丘里面，你要呢就望一望呢个世界，係啦，你要打开佢，因为你打开佢呢，嗰粒珠先会发光呢，变成东方之珠嘅。咁当时呢隻歌呢就叫你应该要即係盡去关心多一些嘛，係呀，你从不似旁。咁我哋今日亦都不能够再似旁啦。仲有两日咋，你就有机会呢可以唔使扮呢个沙中旁啦。佢议会选举等緊你呀。嗱，今年呢好多数字呢其实都令人哋好鼓舞㗎。因为有452嘅议席係由民选产生。一共有1090个候选人，最重要系乜嘢呢，係区区都有得选，冇任何一区咧系会自动当选嘅。喂，咁即系话咧，你唔使成日喺度怨天尤人，就话，我区咧都冇得跑嘅，一早就自动跑出啦。嗱，你有份落场啦，你终于都有份跑啦吓。咁而且咧，今年咧系有过十八千万，有过十八千万哦，数后真系唔好正。今年呢原来是有即是392,000多个即是登记的选民呢，当中有57,000多呢是18至20岁的年轻选民来的。好多人都说后生仔真是成日都迟到啊。成日都话呢饮茶都迟到啊，约会都迟到啊，甚至乎呢冇美飞图啊，你都知啦，约亲嗰啲 friend 呢可能佢就话哎呀冇咁早出嚟啊咁样。但而家呢大家就好寄望呢喺呢一啲新登记选民里面嘅18至20岁嘅朋友，就真係唔好当系平时饮茶约啲 friend 去街咁样啦。唔好迟啦，约你几点就几点啦，越早越好啦。因为点解啊，我冇嘅，因为早到嘛。如果你好似以前咁样呢慢慢嚟睇定啲呢，就即係时机就不在㗎啦。嗱，仲要提一提大家，我听过咧，以前有啲人嘅讲法咧，就话，喂，过往咧嗰啲立法会选举咧，有啲人就会中意食完饭先投票啊，又话要等到夜晚几点先投票啊，咁样。嗱，以前立法会咧，点解啲人咧会等到最尾一分钟先投票咧？因为嗰阵时佢哋嗰个叫做即系比例代表制，佢哋有啲人咧就会谂紧啊，我啲票源咧会唔会可以即系保住桂花田？就邓兆专就够啦，唔使投佢啦，系豪仔可以放弃啦，就想睇定啲先嘅。但系区议会唔使噶，提醒各位选民咧，单议席单票制，你中意桂花田就投俾桂花田啦，你爱邓兆专嘅就投俾佢啦，唔使话咧，不如等定啲先啦，话唔定桂花田够票咧，我就唔使投俾佢，冇呢支歌唱噶。所以咧，你有几早起到身，你有几时落到街嘅，就去投票啦，唔需要惊噶，唔会话咧我早投咗咧会唔会蚀底咗噶，唔需要谂呢样嘢噶啦，最紧要咧尽你一力，尽你一票。我好中意最近都有个口号咧，就系话唔好以为区区嗰票，其实系区区都有一票嘅。希望你真系真系真系要把握呢个机会，一一二四，预埋你。风头火势，佢今日咧非常幸运啊，因为咧佢可以填补做呢一个咧要做生日嘅呢一间。佢翻到嚟嘅时候都好愕然，佢话吓今日真系你生日啦，但系桂花田又唔俾我买礼物，系我不如攞呢个俾你啦，吓你又唔收啊？系啊，我唔知几想收，但系由于桂花田火眼金睛望住我唔收得噶，仲要唯有讲声话唔使客气啊。 多谢你啊，小尊，哎，我哋呢啲在心中就得噶啦。 风头火势，话时话最近咧就听讲有好多人咧，因为呢个烟雾啊，或者嗰啲啊，即系空气污染啊，咁啊有啲唔舒服。而我身边嘅人咧，亦都出现咗咁嘅问题。开头我以为佢喺度扮嘢啦，咁啊睇下啲手，咦唔系，啲手手脚脚咧，突然间点解好似真系多咗啲嘢，即系红肿咗出嚟咁样啊？咁啊，咁我睇落去咧就觉得，咦好似都颇严重下，所以咧我就漏夜咧就捉咗佢去睇呢个医生啦。咁啊，跟住同啲后佢同医生倾偈嘅时候咧，你知啦，我冇乜嘢做嘅时候，梗系同啲姑娘倾下偈啦。咁原来啲姑娘话俾我听咧，原来近期咧真系多咗好多人咧，因为最近嗰啲污染问题咧，而令到自己啊，无论个后眼啊，或者个喉啊，或者皮肤咧出现啲唔舒服嘅嘢，系比较平时多咗好多嘅。咁只要睇完医生之后，佢就话哦，因为都系受嗰啲类似嘅嘢感染啦，咁就搽下药膏啦，咁样翻去睇下过几日会唔会好啲啦。咁托奶，咁过咗几日之后咧，佢都系开始慢慢好翻啊。咁咧，其实我自己本人都觉得咧，呢啲嘢咧，其实咧吸得多，但系又唔需要太过紧张，因为始终每个人嘅身体咧系有自己嘅抵抗能力，亦都有啲慢慢去适应嘅。咁至于我以前咧听我啲 uncle 或者前辈讲就话，其实好简单嘅啫，如果你唔系太过严重嘅话咧，有用方法又你又好容易买到又好容易食到嘅咧就系绿豆。其实原来绿豆系不嬲，大家都知啦，系寒凉啊，即系变咗系解熱，因為而家你睇到嗰啲好多嗰啲多數都因為熱先至散發咗呢啲咁嘅症狀出嚟啦。咁綠豆咧啱啱好就可以解咗呢一種類似咁嘅嘢。咁你得閒煲下綠豆粥啊，或者即係盡量嗰啲綠豆水啊，咁你飲下咧都 OK 嘅。如果你話唔得嘅話，飲涼茶都得，不過涼茶嘅功效咧好似就冇咁好。咁至於如果你話即係嗰個手啊腫咗嘅話，咁點算咧？其實可以將磨粉。磨咗粉咧，咁啊，即系你煲完之后咧，用啲渣咧，咁样一个毛巾或者咁啊手巾包住佢，咁样恰恰住一把咧。我哋以前细个都系咁恰恰把咧就好噶咯。咁啊，有人讲话咧，如果认为咁样好似唔系几咁好嘅话咧，不妨可以试下用金银花啊、野菊花啊呢啲，亦都系一啲可以清热解毒嘅嘢。你可以冲水饮完之后咧，将嗰啲渣又好似绿豆咁咧包住咧，慢慢恰住个伤口咧，好快亦都会见效嘅。不过提醒大家，如果咧，你是有蚕豆症的，就千万不要用这个金银花，因为原来它有少少敏感，最好呢就找回一个合适的中医或者西医来看，是不是？其实呢还有，如果你说如果吃东西入敷这些不太好呢，其实呢有样东西是最好的，因为很多人呢吸入了这些东西就影响肺部。肺部是什么好呢？妈妈都教落啦，喝汤水嘛。那你认为什么汤水呢会适应这些呢？很简单的，沙参肉粥雪梨汤。沙参肉粥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来的，滋阴润肺啲化痰的，很简单的雪梨，去街市买几个回来批了它，是吧，煲埋两煲，简单容易。但是呢亦都是要提示一句，如果你平时呢是很容易有辐射的呢，就千祈不要喝了。那么转饮成那些，譬如沙参、麦冬、莲子、百合汤，这些是简单得来又可以滋阴润肺的东西，那变成起码大家身体好一点，上班都会舒服一点。记住有咩事唔紧要嘅，最紧要咧就自己有信心，认为严重嘅睇个医生安全啲。都系嗰句啦，今日咧早咧有个人无啦啦咧就打电话俾我，就话喂好塞车、啊，你都系早少少出门好啦。咁啊，好多谢佢。咁我都啱啱喺5分钟至10分钟前咧讲到翻嚟，真系好塞。我哋有桂花田。 是啊，因为好多听众都好期待你返嚟嘅，因为由于好耐之前约你嘅时候，我唔记得温馨提示你，所以都睇你，哎呀係啊，早啲出门口啊，因为好塞车啊咁样囉。係啊，多谢小娟啊，今日呢哎百忙之中抽空，我住主力嘉宾㗎嘛，抽空嚟到节目做嘉宾。 你咩嫌疑女主人啊又嚟嫌疑女主人。 又一个家居意外，大家都真系要留意，尤其系你屋企有个几岁大嘅细蚊仔吓，即系豪仔，你屋企啊，其实你屋企系高危嚟噶。点解咁讲呢？因为呢个阶段嘅细蚊仔真系好好奇啦，好活跃啦，好中意扎扎跳啦，佢哋好开心噶，因为跳下跳下，弹下弹下咁样，觉得自己好劲噶嘛，多咗个动作咁。啊，我屋企咧，曾几何时咧试过一张床咯，俾我两个细路细个嘅时候咧，日又跳，夜又跳。 真系喺度开住首歌，系咪咁跳啊？跳得我好开心，结果跳烂咗，唉，搞到我同阿华咧瞓到腰酸背痛。之后咧，我哋又再买张比较硬啲嘅床褥，等你跳啊，嗱，睇下仲有冇得咁好嘅弹跳力啊咁。不过咧，佢哋咧每次跳我都会真系会望实佢哋嘅，因为佢哋跳嗰时系好开心嘅，系好高兴，因为佢细细粒啦，又弹得高啦，咁样觉得啊又上上落落咁。但系咧以确保安全咧，我每次都会睇住佢哋，因为佢哋唔知点会跳到下跳咗落床咁啊。嗰、那个叫做跳法咧，系好容易好受伤噶。咁啊，但系你知咧，细路佢系冇意识地，佢中意几时跳就几时跳，无时无刻佢哋都会跳噶嘛。喺美国就有一个五岁嘅妹妹啊，佢咧就喺度刷牙嘅时候咧，同嗰两岁嘅细佬咧就一路边一边跳，一路刷，一路刷就一路跳咁样。佢阿爸见到咁样，其实都觉得喂唔好啦，你唔好再跳啊咁。咁当然啦，细蚊仔嗌唔停噶嘛，咁嗌唔停嘅时候，个妹妹咪就继续跳啦。咁啊，咁阿爸阿妈咧就行开咗啦，冇理到，突然间听到尖叫啊！哎呀啲乜嘢呢，个妹妹咪话佢嘅一路揸住支牙刷喺度跳，咁咪跳下跳下，佢嘅支牙刷插入咗喺佢嘅口腔里面，即刻爸爸声流血。喂，唔好以为佢係拆损咗佢啲牙肉啊或者条脷啊，係成支牙刷插咗去上颚嗰度啊，係造成一个严重嘅伤害啊。咁跟住呢就话啦，喂，奉劝呢嗰啲细蚊仔啊，即家长真係啊，唔好话哎佢叫唔听你就唔去停佢，因为真係可以做成好大嘅创伤，因为嗰成支牙刷咧系好似啲竹签咁夹咗入去里面，插入咗去里面嘅口腔上颚里面，系掹唔到出嚟嗰只咁样。咁所以咧，佢嘅专家就话啦，嗱，奉劝咧，佢因为咧咁样好严重影响口腔咧，可能将来佢讲说话嘅能力啊，都可能会有问题啦，可能会造成佢第时刷牙嘅阴影啦咁样。咁啊，另外咧，耳鼻喉科专家就话啦，医生就话啦，佢话小朋友咧好容易咧就将啲嘢咧啊乱咁摆入口嘅时候咧，家长都要提醒下佢哋，唔好以为佢就咁摆入落口就系咁一件好简单嘅事，其实都要提醒佢哋，譬如佢喺街边食嗰啲竹签嘅嘢食啦，教佢点食，最好咧就唔好连成串咁样俾佢食啦。第二即系摆低喺个碟度，咁跟住俾佢逐粒吉嚟食。咁第二咧就系咧，佢话当嗰啲胶饮管，唔好觉得胶饮管就冇事，其实胶饮管咧好容易咧就吉伤佢个口腔，因为佢哋比较嫩滑啊，嗰啲肉啊。个口腔里边，咁所以咧，当佢哋要摆一啲叫做管状啊、枝状嘅嘢喺度咧，记得提醒佢哋，叫佢哋小心去食，同埋唔好去玩。摆完落后个口度嚼完就算啦，因为咧如果影响个口腔嘅时候咧，第时可能会将来大个咧都会影响佢讲说话，呢个好严重，后果好严重噶。所以各位小朋友，记住乖啦。你跳还跳，跳嘅时候唔好做其他动作 ，OK？ 同埋家长都要睇实啦。 沙中旁，常烟路茫茫。长远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光光 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 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 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的波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北风都可变暖，当你心变热烫。常远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息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意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波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波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星火串起会变一串光，照着你，照着我，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你知唔知今届呢个区议会选举咧？我哋都算系即系扬威海外啊！咁因为之前咧识到有一啲即系海内外嗰啲唔同嘅记者行家咧，咁有一个系台湾嘅咁样，系几靓女嘅，系啊，所以我特别同佢有多啲联络啊！咁咧，我开头就同佢 好愿意带住， 好愿意系啦。我开头就同佢攀搭关系嘅时候咧，我就话：喂，嚟紧咧，你哋出年咧一月嗰个总统选举咧，我哋都会过嚟睇啊！每届都有噶嘛，咁啊谂住就话啊好啊好啊，佢话佢会尽地主之谊啦咁样。咁点知咧，佢转头就话啦。其实嚟紧咧，我喺20号咧，22号或者今日啊，佢话佢都会嚟香港。佢话咧，因为准备睇我哋两日后嘅区议会选举咁样。 哦， 系啦，跟住我 互相咯，真系。 跟住嗱，我想话系真系好少有嘅，因为以前咧真系好少香港嘅选举咧会吸引到咁多媒体关注，特别系嗱，即系相对嚟讲咧，区议会选举又会嗰个关注度又再次一级。 系啦， 系啦，但系好明显，因为今年咧，佢哋抱住买六合彩嘅心态。啊，开定唔开嘅咧？今期 系啦， 系六合彩开唔开嘅咧？ 开唔开得晒咧？咁 系啦，所以咧，即系佢哋都会零舍关注，跟住我话，哇，我哋升格咗啊，即系如有荣焉啊，即系成个选举个重要性咁样咧。 即系区议会选举都有外媒都嚟去争相嚟去访， 系啦，即系都会多咗好多啊，咁样。 阿赵尊，你收到嗰个叫做选举通知啲 通 知未啊？ 未，应该未啊，我谂应该未。 可能未 check 到啦，我未翻去， 仲有兩隻咋，真係 睇信箱。 嗱，不如咁啦，我哋 唔係要登記咗之後咧，你大家就算冇嗰封信咧，都可以 攬 住身份證去嘅。 係啊，係啊，嗱，我哋不如 錯選區咯。 我哋最關心咧，通常就錢銀問題啊，嗱。 不如我哋估下， 最关心钱嘅问题、啊。 即系通常香港人最关心咧都系钱银啊嘛。区、啊、议员究竟人工有几多？ 哦， 系啦， 系咪四？ 俾三个数字你拣， 好啊好啊， 三万几、四万几、五万几， 好似系三万几系咪啊？ 我估五万几， 五万几嗰个唔系啊？ 四万几、五万几， 三万几啊？ 五万几， 五万几，好， 哦、我哋两个都错嘅，跟住 唔系答案系 噔噔， 系三万几啫， yeah, 究竟系几多咧？原来都有人工加嘅、 哦， 佢话之前咧区议员嘅月薪咧，即系唔好计嗰啲咩津贴吓，三万二千一百五十蚊，今届咧新一届咧就会有三万三千九百五十蚊嘅，不过其实都真系好好唔够嘅，应该吓、 哦， 你谂下要做几多嘢？咁、啊，希望咧大家要努力啲啦，一一二四争你嗰票啦。 就互相礼物，以优惠待遇换取对自己有利的新闻报道等。他被起诉贿赂、欺诈和违反信托罪名。内塔尼亚胡批评指控错误和出于政治动机，指责警方和司法部门对他有偏见，形容是企图发动对总理的政变。调查目的是要驱逐右翼政府，反指现在应该向调查人员展开调查。内塔尼亚胡强调，根据法律规定，他会继续领导国家，不会被谎言取得胜利。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2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29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5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98.95元，升7.05元；腾讯控股330.6元，升1.2元；牙膏控股报3.25元，系升两仙嘅。中国平安90.65元，跌5.5元；友邦保险77.1元，升4毫；盈富基金26.65元，升5仙；建设银行6.33元，升6仙；卡森国际2.44元，系升1.98仙半；工商银行5.66元，系冇升跌；平安好医生52.85元，升9.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4，英镑10.104，瑞士法郎7.875，澳元5.31，加元5.891，新西兰元5.01，欧元8.6563，每百日元对港元7.2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0点，升141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43美元，卖出1,46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另外港岛入口嘅东行咧车龙散晒，咁只系车多少少啫。西隧嘅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喺屈地街。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车龙就喺东京街西。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噶。咁另外再继续提你啦，港铁嘅西铁线啊，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咧系暂停服务。咁另外红磡站同大学站啦仍然关闭噶。咁港铁各线嘅其余车站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都会暂定喺今晚十一点钟结束。咁轻铁嘅751P 线啦，就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同埋614P 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其他轻铁嘅线路啦，维持不变。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东汇城九龙同埋马鞍山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出街， 唔出街， 出街， 唔出街。 究竟出唔出街好啊？ 星期日喎、 啊，系咯，星期日喎、啊。 二台周日有好节目，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十点到十二点有二台院线。 周日咁多好节目，梗系留喺屋企听二台啦。 切，去街就可以听二台咯。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喂，其实分租或者转租单位是不是属于违反公屋租约的行为来的？ 不清楚噃。 咁如果将单位用作非住宅用途，又是不是属于违反租约的行为呢？ 吓，点知啫？ 不理咩都唔知噶。公共房屋是社会宝贵的资源，必须善用以及合理编配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啊！ 香港房屋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打击滥用公屋行为。 快啲浏览 RTHK Teen Power 里面嘅特备网页啦！ 多啲了解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黄耀祖放假，咁今日咧有邵尊咧同我哋一齐开咪做节目嘅，咁星期五咧亦都有咧呢个大点唱1872388，我哋预告咗噶啦。总之凡系受到最近嘅事情影响而取消咗个演唱会歌手嘅歌咧，你点得出，我哋就唱得出。同埋揀得出，揀得出，係啊， 係啊，你最好係揀嗰個啦嚇， 係啊，冇問題啊，係啦、 okay， 好，歡迎大家喺網上留言啦、點唱啦，咁同埋 fax 號碼233-6453都得嘅，電話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啦 ，OK， 嗱，早排阿小尊有網球嘅， 有， 豪仔少網球嘅， 少啊，網球都冇乜啊， 早就經常網球嘅。咁但系有冇喺网购上面咧发生过一啲咩问题咧？阿邵尊，即系喺你咁中意，即系叫做有網 十一张门，我咧系识睇，但系你叫我嗰啲咩集运嗰啲，我唔识嘅。 佢应该都人哋搞噶，系啊，佢应该系做落单嗰个啫。 哦，好，我要呢个 同埋佢系做俾钱嗰个 嘅 啫， 都唔系，都系佢哋俾嘅。 哦，都系佢哋俾嘅。 唔系，佢都系揿你个数目字嘅啫嘛。 系啊，系啊。总之佢就负责睇中边件就攞边件。 哦，即系，但系你冇听隔篱嗰啲喺度呻话，哎呀，唔知点点点等等等嘅咩？ 试过。即係你知啦，網購咧好多咧同一件款式咧就唔同嘅價錢。 係你可以休息一陣先。 即係頭先阿毛仔同你咁樣，頭先我俾你睇咧，係咪由幾百蚊到幾萬蚊都有同一款式？ 有啊有啊有啊。 所以咧買咗翻嚟之後咧， 好容易咧就會睇到咧，就係嗰個質地咧，原來同嗰啲相係有差別嘅。 啊，會啊，即係你諗下， 即 係嗰啲 貨不對 版， 即係可能你買咗誒貴嗰個，但係可能佢俾咗劣質嗰個嚟嘅。 可能係啦。 咁點啊？ 咁啊，即係經一事長一智咯。 即係你由佢硬食啊！你冇去退款咩？可以投訴㗎嘛？ 佢哋可以退款嘅，即係萬一真係好過分嘅話咧，佢哋會退款同埋你 send 翻件嘢翻過去咯。 啊，係啦，都有做呢啲事。 有做嘅。 OK， 咁好啦，嗱，咁啊，你都叫收到貨啊，咁啊，但係會唔會試過咧收唔到貨咧？我最近咧聽你朋友講咧話咧。佢哋原来送货嘅时候咧，总之唔理三七二一，系咪嗰个人收咧？有人签咗佢就 咁梗系啦，不嬲都系噶啦， 摆喺门口都试过， 系咯，不嬲都系噶。 其实咪咁好危险啊！你分钟人 唔会啊，嗰个单位就系你个单位啊嘛，你系七楼 A 就七楼 A 噶咯噃， 系七楼 A 揿钟冇人，但系见咦七楼 B 有人，喂你帮我签收啊咁样， 得唔得？ 咁唔得， 系啦，我正正系有件事发生咗咯，咁 佢唔啱啊， 系 啦， 你签收咗都唔够单开，你点知咩嚟 嘅？系 咯，就是咯，但系七楼 B 唔知点解佢又真系帮你签， 可能同屋共住好多年咁啊，帮下手咯。 可能隔篱邻舍咁样，但系问题嗰个人都好不负责任噶嘛。 系啊， 咁啊，最近我哋过咗呢个四条一啦，系咪？咁啊，疯狂购物啦，咁啊，即系咁，但系疯狂购物之余，佢哋都希望可以尽快将啲货交到俾大家对方嘅手噶嘛，系咪？咁但系等完一日又等唔到一，第三日都未第四日都冇啦，咁跟住就突然。啊！喺你嘅电话咧睇到信息啦， 系 亲睇到新闻吗？ 好惊，唔好啦！一人叫你亲，你就知道有啲唔系几好嘅嘢噶咯，真系。 亲，你睇到新闻吗？ 系 你嗰啲货喺路上面已经烧晒啦，我而家退款俾你啦。 烧晒， 烧晒做咩烧晒 嘅？系啊，因为就系话咧，佢喺呢个叫做北京啊。北京啊，喺去到去湖南咧，有个货车咧就由北京出发啦，去湖南嘅嗰、那个大货车突然间唔知点解中途起火， 系 咁一起火嘅时候咧就迅速好慢好快好快咁蔓延到成架车，咁消防员咧嚟到都要用两个钟头嚟救熄个火，你谂下佢烧得几严重啊！咁 个 车里面咧成13吨。总共有7000多件嘅包裹，全部烧毁， 冇晒 一幸免，真系烧到系即系烧到变 冇 晒 啦， 系啊，咁所以咧，佢话咧，好彩话嗰间公司就话咧，三日内咧，譬如有啲货品系嗰间公司订嘅，咁佢就可以即刻 我即系补翻俾你， 即系补翻俾佢，或者赔偿俾佢，或者咧就同佢讲话唔好意思啊，你即系譬如有啲可以退款就退啦，但有啲唔知佢系咪唔知系咪嗱嗱，佢呢个性质应该咧就系嚟自譬如风骚公司嘅，我哋好多货品咧都系嚟自订你嗰度嘅，咁但系烧晒嘅时候咧，咁系间公司其实要赔偿噶嘛，叫做因为佢都有保险噶嘛， 系咯系咯， 即系唔系嗰啲好似阿少专讲集运啊，即系话你系 A 公司订完就 B 公司订 C 公司订嗰啲咯， 应该 就咁佢哋就好好彩地话三日就补发翻嗰个货品同埋赔偿翻嗰个钱俾嗰、那个事主咯咁，但系亦都有。曾经何时咧 都赔到都起码 啊叫做赔到啦，但系就迟咗咯咁。咁但系有呢个真系喎。咁但系咧跟住咧佢话亦都有买家要求咧，话请你拍片证明你自己未收到包裹啊。 咁话明烧咗都系收唔到啦。 唔系，但系你点样证明自己收唔到咧？ 系 咯，即系你影住自己屋企冇嘢咁样。之前试过啦，之前佢哋试过咧就话你证明你冇收唔到货先啦咁样。 系咯，都系咁 跟住咧啲人点影相啊？ 头脑系啦。 唔系啲人影嗰张相咧就系攞住。部相机跟住摊大自己只手板，跟住就话冇咯，系啊，妙问妙答啊，真系， 即系奇怪，匪夷所思嘅。喂，你都知道啲货烧咗噶嘛？咁你仲叫我话证明冇？佢话唔系啊，我一定要做呢个工序。如果唔系，我 claim 唔得翻嗰个补偿噶。 系啊，冇错。 咁结果咧，嗰个买家话。你咁样啦，你好似豪仔话斋，你摊只手出嚟影住你只手，话冇物件喺度，咁我呢张相我都要啊，你明唔明啊？ 其实佢即系佢又系交差嘅啫。 系啊，佢话我都要做呢张相。 即系等于咧，我哋话有阵时政府里边咧，如果你唔见咗，譬如话你张凳烂咗咧，如果你留得翻条丝鞋咧，你就可以揾翻父母处嗰边，可能话一物换一物。 系啦系啦。 佢话喂，你哪怕你俾翻 俾粒螺丝我， 俾粒螺丝我，你都证明你真系烂剩张凳啊，咁样即系少少残骸都要嘅。 佢哋个概念就系话，喂，你点都要话俾我听，证明到系冇嘅。如果唔系，即系我虽然都知道你嗰份货品系烧咗，有晒你嘅 number 嘅，但系对唔住，我个手续就系手续，我要有证明，我要 keep record 嘅就系要 keep。咁啊，结果佢收到好大量嘅就系 手掌咯，全部都系摊开只 手 掌 嗰张相嘅，即系话，哎，证明我冇啊，咁样。咁佢跟住佢就会补发翻一啲即系你订嘅货俾佢咯。 哦，都 OK 啦， 叫做好啲啦。但我想话，即系有冇试过咁样，即系被销毁啊？咁跟住 我谂好罕见嘅呢，這个 系咪通常都有得补嘅咧？ 唔知道，真系。但系你图佬或者咩佬都好啦，咁好彩相对嘅价值低啲嘅啫。同埋咧，有好多系货到先付款噶嘛， 都唔系嘅，都俾咗先嘅。 有一啲啦，系啊。 咁睇你系贵价嘢定唔系贵价嘢？ 多数都唔会贵价嘢， 上面买到嘅。贵价都系收 咗 钱。 我朋友试过买贵价，但系翻嚟觉得好似唔系好值咁啦。 哦 ，OK， 喺网上网上面都系啲系啦，即系打个七折 啦， 系 啦 系 啦 系咯，所以就你自己要承担埋嗰个风险噶啦。 系啦， 真系随时喺路上 面。路途上面真系会有意外噶。 烟消就云散。是啊，他都是有份被取消了演唱会的朋友来的，所以我们都会继续播那些歌，等大家开心一下，开心一下。他是堂哥叶振堂，还有叶丽儿姐姐添。 那用争世上浮名，世事似水去无定，要觅取世上心何惧奔波险境，也亦知兼是无情，回令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问， 纵是相聚也短暂，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 那句千里路路。还剩 多少友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际情也可永。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嗱，问一问我哋直播室有江南四大情棍之称嘅， 喂，可唔可以唔好用嗰个棍字？ 唔系唔系，即系呢个系即系一条光棍啊，系啊，一条好汉咁嘅意思嚟嘅，真系，我都 好汉好睇， 我都想同佢一齐棍棍有力啊！我哋一齐吓， 冇力啦，不如已经 唔系，我唔可以做光棍啊嘛，而家真系，我哋问下江南四大 情子。喂，你送花嘅经验多唔多？ 唔多。 哎呀，真系好可惜，真系。 不多个三扎， 不多个三扎。请问有边几扎系自愿？有边几扎系属于赎罪嘅咧？ 真系冇赎罪嘅， 冇赎罪，全部都自愿主动嘅。 自愿啊，我又唔记得啦，年纪大啫。 净系次数太少啊，冇乜自愿嘅。 冇乜自愿。 唔系佢送嗰啲唔系真系。 咩？我冇乜呢个即系嗰啲人成日话冇乜浪漫嘅啫。我好死板嘅， 都唔会嘅，慢嘅你都， 即系 慢慢嚟咯。 系慢，唔系过慢嗰个慢。 唔系，我同你做咗咁耐嘢，你都知啦，系咪先？ 你冇送花俾我，好合理噶嘛，系咪先？真系，唔系我成日以为呢个可能都系男人即系杀食嘅招数之一啦。 唔系，即系 送朵花， 最终极嘅，即系话，谂唔到送咩嘅，就花就已经系一定系最最后嗰个防线啦。 我有试过噶，同埋咧，我发觉咗一样嘢啦，你无啦啦送咧，比起你有日子有原因送咧，威力系大一百倍噶。 系， 即系如果你喺佢生日啊、情人节啊、咩圣诞啊、端午啊、重阳啊，你喺晒呢啲日子送咧，无论你扎花几咁靓都好咧，对家咧收到嘅时候咧，都有一半系属于我都预咗啦咁样， 系 啦， 买桂花条呢啲， 系啦。但系如果你竟然喺重阳翌日送俾佢嘅话咧，哇，佢直情觉得心花怒放，咦，重阳过咗， 记得你添， 佢都仲送花。唔系，我上次试过咁样送花俾我老婆咧，无啦啦送噶， 系啊， 佢好惊喜噶，佢话哇，做咩你送花啊咁样？ 你犯咗事啊？ 冇啊，仲要系冇犯事。 系啦，嗰、 就是、下佢就觉得哇，即系佢又点会知道有节咧嗰啲嘢咧，系咪？ 咁我发型师有送过俾你啊？ 啊，冇啊， 冇啊，咁耐都冇啊。 阿发型师同你一样嘅啫嘛， 系咪？ 系啊， 哦，都系一个踏实嘅人嚟嘅。 讲得好，中意你呢句真系。 真系唔中意咁咯。 系啊，嗱，咁啊，点解要？ 真系要氹我，想话俾你听，隔篱嗰个吓。 要噶，要噶， 要 噶。 嗱，所以要氹我咯。 但系送花咧都有考究，同埋有嗰个叫做即系拣款式嘅。 系。 咁咧最近咧，佢话原来咧就兴起一股咧即系寒流送花热潮咧。佢话其中一种好处系咩咧？佢话无论你嗰、那个即系女士高矮肥瘦、燕瘦还肥、左右包抄、三角正方圆形都好 啦，唔多形容词啊，曾志豪 系啦，即系总之边款都得咧。 你讲多啲啦， 系佢话送呢一只寒流式嘅花束咧，一定冇输。 咩叫寒流式嘅？ 系冇错啦， 就系多咗个名咪贵啲咯。 唔止， 有名堂啊嘛， 好有用处嘅。 寒流就贵噶啦， 你见过？ 我见过 最大扎花系点样嘅？最大扎花 108朵咯， 108朵，大成点？即系唔系数啦。 嗰个人都唔想攞咁滞， 唔想攞。 我都见过，因为我朋友结婚咧，就送咗唔知几多支玫瑰，我谂都系有100支玫瑰，俾佢结婚嘅时候，红玫瑰好靓嘅咁样。哇！但系真系都几重下。 好， 你话OK 有几大咧？好似一只32寸嘅镬啊。 32寸嘅镬。 系啊。 即系个电视机咁滞噶咯。 我讲紧个镬， 系咯， 个镬系圆嘅， 系 电视系方，好难咁样度。 都系32寸啊嘛。 咁32寸嘅镬咧，咁你就话嗰扎花几咁大啊？你谂 即系遮人噶咯， 梗系遮啦，点会唔遮啊？ 遮到几多啊？ 遮晒咯，遮晒身体可以。 系啊， 因为你身体横切面都冇32寸咁多噶嘛。 哇，佢嗰只几多扎花又？ 我谂真系100支 啊，系咪啊？ 唔止啊， 过200。 咁我想问下，有冇见过咁呢一款有冇啊？ 黐线！ 真系， 哇！你真系 送咗个，佢话32寸，佢话有32寸镬嘅时候，我谂紧带唔带得过我要介绍嘅呢束咧咁样。 呢个 我赢啦，系咪？ 你赢， 系啦。 系真系讲，你唔应该讲。 呢个就系我会介绍俾听众听嘅，你唔使惊，唔系得我哋三个自己望啊。 嗱，呢束花咧，我可以形容咧，如果你大家有用 emoji， 有咩仇人送 嘅？有咩 emoji 咧？emoji 其实其中咪有啲花嘅，其中一束花系咁嘅嗰个，系 咩？嗱，佢呢个咧被誉为。叫做女王的花束，佢仲要加埋咧巨型两个字嘅，咁系点样嘅咧？你可以将佢想象成为呢一扎普通嘅花啦，咁啊有晒花，即系下面个尾啊，有纸包住啦。只不过咧，你就将佢摆落叮当嗰支放大缩细窗嗰度，然后就将佢有咁大放咁大，放到几大咧？就系由头打直嘅话咧，可以遮到落脚嘅。如果你系属于娇俏型嘅女生，大概5尺4寸嘅话， 根本咧你就系知你见到扎花都见到个人 嘅。系啦，即系嗱，你我讲多次，如果你系娇俏型娇俏型嘅，例如你 系 黄天仪啊、阿 Lu 啊、阿土姐啊呢一类嘅小女孩嘅话咧， 唔系我谂佢有因应翻个 size 嚟度噶嘛。 唔系你越矮嘅佢就越大扎啲咯，再大扎啲，佢就系成束咧。 好似真係屬於一個巨人要拎嘅花束一樣。 係啊，係啊。 哇，其實如果你再誇張啲咧，你好似拎住個路牌出街咁樣啊。 我想話， 但係成束嘅花咧， 係咪堅真花嚟？ 真花， 真花， 真花嚟。 好重 啊！好重啊！佢話咧呢一隻叫做 男仔， 唔係啊，原來咧佢話呢一個韓國巨型花束咧，好受而家即係韓國女生歡迎咧，因為佢有咩好處咧？即係你覺得佢咪好高調啊？但佢專門俾啲低調嘅人用， 極高調嚇， 係啦。 點解會俾啲低調？ 係啦，阿小豬，即係原來佢話，如果你係你，佢話嗱，你嘅另一半咧，如果佢話我份人比較低調，我要 比較木讀嘅，唔中意浪漫嘅， 唔 識嘅， 我唔中意即係俾咁多人知道我收花咧。佢話你送呢扎。 系啦，都睇唔到佢收。 冇错啦，哎呀，你讲啱咗个重点啦。佢话咧，嗰啲低调嘅女生咧就话有衰啊，邵尊又送呢扎花，我遮住先，因为佢基本上系睇唔到样 的。真系睇唔到样， 仲要过五尺先攞到。 系啦，过五尺先攞到。咁佢话咧，好多女生咧，成日强调自己低调嗰啲咧，佢就会收咗呢束花之后咧， 匿喺花后面。 就好似头先我俾两位拍档睇咧，你鬼知边个收嘅咩？系咪先？睇唔到嘅。咁然後咧，佢哋就中意 post 呢啲相喺佢哋嘅 IG 度，然後就話：，哎，我低調地話俾全世界聽，我收到花。 喂，但係我想話咧，送即係諗得到呢一個咁大扎花咧，嗰、那個花店都好犀利， 好犀利啊！ 即係佢即係掀起一個大嘅潮流。 係啊，咁佢話咧， 香港咧都唔會見。 香港原來有，我睇翻資料咧，佢話有幾間花店咧真係引入咗呢一隻花束，但我唔知佢訂嘅人多唔多，因為我哋大家喺街度未見過啊， 冇見過。 咪先，小專都嚇跳。 如果有見過，仲唔新聞睇到咩？ 係咯，但係佢有已經有啲店鋪喺度嘅。咁佢話咧，韓國嘅女仔咧，而家就好中意咧，特別係影畢業相嘅時候啦。咁佢哋就中意攞呢個嚟影相咯。 咁又真係好炫耀下嘅呢個。 好炫耀 㗎！ 你睇下嗱，譬如佢哋咧，如果 講 size 有幾重、啊？ 如果一影相嚟嘅話咧，成個人遮曬。就算嗰個人已經嗱，呢個我睇落去咧都高少少啦，已經。 其實都幾穩笨嘅，佢嗰啲好疏啊，嗰啲。冇啲葉咧， 可能係擺得即係攝其他嘢， 嗰啲嘢咧攝得好多。 嗱，如果呢一集你可能真係覺得揾笨嘅，譬如佢有玫瑰花嘅一朵，但係佢咁樣襯出嚟嘅，佢裏邊有990枝都係嗰啲，係咪叫滿天星啊？係 啊 係 啊， 佢有900枝都係滿天星，但係中間嗰朵玫瑰好大朵喎。 真係好誇張得緊要啊！似集可以拿住嗰啲叫做咩咧？摆喺天台嗰啲天线王，系咪似唔似嗰啲摆喺迷你天线王咁样揸住？ 或者叫做巨型炮谷？ 喂，系啦。问题系佢点样去拎佢咧？ 真系送货噶啦，我谂都系。 即系攞个 van 仔去送货，咁先送到嗰度。 佢呢度有一张咧， 做咗好多生意嘅。 佢系要特别订做一个盒咧。嗱，呢度有一张咧，就头先阿田关心嗰个问题啦，点送货咧？ 点送货？ 佢系咁样嘅。直情有个专属嘅大型盒，你真系啊！ 净系呢个盒都杀死人啦！ 个盒成道门咁高啊！我想话你听，个女仔企喺嗰两道门隔篱，好娇俏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石天丽报道新闻。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毫无悬念。郭荣亨认为法案为中央和特区政府设下清晰的红线，不应该破坏一国两制的原意。郭荣亨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法案是提醒中央和特区政府不能够一边削弱一国两制和香港的法制、人权，另一边食尽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又说，所有拥有公共权力的官员，尤其涉及保安和警队等，如果做出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都应该要担心。掌控权力的人若果严重破坏香港人的人权，会有后果。区议会选举星期日举行，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鹏广相信选举可以如期举行，估计投票率可能接近60%，高过历届。李鹏广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因为修例引起的一连串争议前所未见，包括政府的管治手法、警方武力使用同示威者暴力。社会上可争议和讨论的空间太大，对立和张力达到极点，比占中和2003年500,000人上街更甚。他说今次选举并非纯粹选区的服务或者民生议题， 更多的是政治表态或者权力在社区层面再分配的问题。李鹏广相信两边阵营的基本选票相当稳定，最关键是三四成中间游离选民。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已经邀请美国的高级别谈判代表到北京举行新一轮面对面贸易会谈。报道说，副总理刘鹤邀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去到北京，希望会谈在美国下星期四的感恩节之前举行。美国官员表示愿意见面，但未有约定日期。报道又说，除非中方表明会在保护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和购买农产品的问题上作承诺，否则华府人员不会愿意前往参加谈判。彭博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刘鹤星期三在北京的一次私人晚宴上面告知出席人士，他对于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审慎乐观。英国下个月12日举行大选，工党发表竞选纲领，扬言上台之后会将铁路、邮政、水和能源等的项目国有化，又会在六个月之内再次举行脱欧公投。工党党魁霍尔宾说，希望同欧盟重新谈判一份新的脱欧协议，并且将协议交由全民表决。至于苏格兰独立问题，霍尔宾表明在工党执政初期不同意当地再举行独立公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的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3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1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99.1，升7.2；腾讯控股330元，升6毫；中国平安90.65，是跌4.5；牙膏控股是报2.9，跌1.5；盈富基金26.7，升1毫；友邦保险77.1，升4毫；卡森国际是报2.6，升2.75。工商银行5.65，跌1仙；华夏沪深343.9，跌1.5；建设银行6.33，系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9，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0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51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58美元，卖出146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海滨道公园对出。咁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奥运站。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啦。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另外提一提你，九龙区仍然有封路的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以及柯士甸道介乎各市道和七咸道南都是封闭。现在部分巴士线都仍然是暂停服务和改道行驶，请留意运输处的网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东汇城九龙、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想得出，讲得到， 点样将你嘅谂法变成电台节目？ 好简单啫，揾我 Candace 帮手啦。 点样申请 Airtime 同基金？ 同你介绍翻。 填表有困难？ 30分钟帮你完成。 有需要可以预约专人上门讲解。 打嚟2331-2334， 申请网页 cibs.rthk.hk。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住在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冷得我腾腾震。 哇，咁巧又你两个啊，咪俾咗别墅你哋住，同俾咗散纸你哋个咯。 你系邓兆尊啊？ 系啊， 你系有几亿身家嗰个啊嘛？ 乜得几亿噶咋？ 啊，娱乐版讲啲嘢系咪真噶？ 有真有假咁啦， 咁你咁有钱啊，先俾得一间别墅我，你望咁孤寒啊吓？ 你有成几亿身家，先分得几千蚊俾我，你好意思嘅你？ 喂，间别墅我未住过嘅，散纸俾晒你哋，咁我都唔啱，咁我话 say sorry 咯。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再次呼吁啦，1872388，1872388啦。今日有点唱嘅，咁啊欢迎你可以听咧任何咧被取消咗演唱会歌手佢哋歌曲都可以打嚟点噶。 系呢个咪重点啊吓。 重点嚟嘅，重点嚟嘅系。 OK， 电话号码1872388啦，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而家系25度气温，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我想话咧，琴晚咧，我即系近排我唔知。大家啦，多唔多收到屋企嘅电话咧？做文条啊？ 以前有嘅， 系而家少咗。 而家我就直接吸咗线，冇听多嘅。系 你讲紧系固网电话定系咩啊？即系 固网系多啲嘅， 手提电话噶， 手提都有， 手提都有。有啲你打去嗰度咧，佢话你介唔介意做嗰个调查先至答你嘢咁样。 但通常固网系比例多好多， 固网多好多。屋企仲有冇固网电话咧？小朱 冇咧， 冇啦。 咁即系咪会？如果手提电话系咪比较少啲啊？都 我少听啲， 系啦，通常都系固网电话多， 系啊，固网多啲嘅系。 但我屋企仲有固网电话噶嘛？ 因为佢系随机抽咧，都系用嗰啲电话簿里边啊嘛。以前都试过系啊。固网系好多嘅， 唔系好多时咧就佢哋就哇！我琴日咧就喺食咁啱食饭时间啦，咁大家即系收到个固网电话，边个嚟？跟住我就话，通常啲系啊姨妈打过嚟啊，叫啲细路听啦。咁嗰啲细路听到一头雾水，讲咩咧？因为佢话嗰个人实在讲得太快啦。咁跟住咧就喺度话，咩港大民意调查咁样喺度讲咁啊，讲下近日嗰啲叫做社会气氛等等嘅嘢。跟住就佢 叫你揿掣嗰啲，佢系音频嗰只定系有真人噶？ 真人嘅。真人嚟噶，咁我真系好佩服。 你真系同佢倾啦， 系跟住咧，阿仔话因为佢要揾18岁啊 ，OK， 佢未够啊嘛，咁佢就做唔到呢个问题。 但你又过咗，所以就冇得做啦，系咪咁样？ 咁细要过咗啦，如果唔系点？啱啱要18岁， 佢啱啱要18岁添，真系。 咁呢个问题好难做啦， 好难做啦， 系要指定嘅年纪。咁跟住就好啦，咁我听啦，咁跟住佢就讲明来意，就系讲翻咧近日嘅社会气氛啊等等嘢嘅。 系。 咁我就话啦，原来即系咁讲啦，通常我哋见到有呢啲文条嘅时候咧，都会收线啦，唔好理佢三七廿一，唔得闲啦，咁就 cut 咗人线噶嘛。咁跟住咧，我今日做咗即系琴晚做咗嘅时候咧，我就觉得 哦，原来真系会问得好仔细嗰啲题目啦。 当然啦， 问得系啊，因为真系冇事，即系好少可咁认真地企喺即系喺个电话度同佢讲噶嘛。 嗰时我有做呢、這个。岗位添嘛，有阵时会请 part time 咧，会帮手啦。 咁一定要请 part time， 唔系俾边个做啊？系咪先？因为佢真系系咁叫 call call 打电话俾人。 我哋嗰时最惊系咩咧？就系、是、譬如问十题啦，佢已经去到第八题啦， 已经唔耐烦啦嘛。 佢就想收线，我哋咧哎阿爸阿妈咁哎快咯，话你答埋呢两题先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呢份卷唔成嘅，就要重新嚟过啦，即系做咗八题啦。但系可能佢已经话喂仲问啊，喂唔听啦，咁啊大件事啦，呢一份就冇咗啦，真系。 呃人，即系唔系？我觉得有少少呃嘅就话咧，我话做几耐嘅，第一时间就问做几耐啦咁。 嗯， 系啦，做个问， 犀利嘅， 做个问卷做几耐？ 系咯， 佢就话 好快嘅咋， 佢就话 三分钟到咧， 咪同嗰啲餐厅侍应一样啊，个焗饭好快出嘅咋，系啊。 系啦，佢其实先嚟都有讲啊，小姐咗你两三分钟时间啦，咁样。 系系。 咁话你系咪真系两三分钟噶？咁样即系喺度同佢对话一阵啦。 大概每题两三分钟咯。 跟住唔知，跟住咧，我妈因为我哋一家人喺度食紧饭嘅时候啦，我妈话收线啦，唔好再讲啦，咁样跟住咧，佢就 倾咗好耐， 即系倾咗好耐啦，咁起码过五分钟。 咁你记唔记得佢问啲咩问题啊？ 我当然都有啊，即系好贴身，好贴心定好诶， 好贴身就问你近日件衫 噶 咯， 应该都几 系啊系啊，咁都问即系真系问紧而家现况啊，即系社会嘅现况，好贴地嘅问题咯，咁、咁但系我真系觉得嗰啲姐姐咧，因为佢打俾我嗰个姐姐嚟嘅， 系 佢真系急口令，我谂佢一秒钟唔知讲四个字， 佢打咗好多个电话噶啦，阴公。 最惨咧就系咧，我呢啲即系年纪唔系年轻， 听得唔系太清楚嗰啲系嘛， 跟住又要去重复又， 所以咪 咯。唔好意思，姐姐，你其实咧我知道，我都要啲时间，即系你都要啲时间啊，想快啲完成嘅，但系我都要听清楚你问乜嘢。 佢俾你嗰啲选项咧，系嗰啲叫做咩？好同意，好唔同意定边种啊？ 佢咁样嘅，佢又好似滑鬼脚咁样嘅，同意唔同意？ 系咯。 咁啊， 如果同意嘅就转去呢条。 啊，唔系，同意之后咧，佢就话咁有几同意咧？ 系啦， 系啦，有好同意啊，非常同意。同埋十分同意，即系嗰啲咁 嘅 价，即系佢会开枝散叶嘅。我话哎呀，即系你 系要咁噶佢， 搞到我自己都觉得，哎呀，我好似好唔好意思，要成日要佢重复啊。 系 咁跟住咧，譬如佢都会问一下啊，如果你系投票，你会拣咩政党咁样？ 系 哇，佢真系讲晒咁滞。我话唔好意思，姐姐，我咧又记唔切啦。 佢连国民党都讲埋咁滞噶啦，可能真系 我又记唔切，但你又讲得快，我对唔住，你可唔可以又再重复一次？其实所以呢啲时间系嘥咗，即系用咗佢好多时间咯。但我又觉得佢哇真 系 好认真噶，佢会系问晒所有嘢。咁跟住佢话你支持佢嘅程度系又分咯，咁你 系 好支持啊， 普通 支 持系啦， 定一般支持定系支持即系。 你试下将呢样嘢调转咁样问啦，嗱，小娟，你有几爱你嘅女人咧？好爱啊，十分爱啊，非常爱啊， 有三个女人，你拣边个女人先？ 冇咁样先嘅，先逐 个呢个答案就冇下题噶啦。 唔系咯，你谂下嗱，如果净系问呢条啊，佢都唔知点答啦。非常爱，非常好爱， 有监听嘅先 嘅。系啊，好好 好 好爱， 系啦， 好难答啦，你答唔答到啊？ 答到。 是咩？ 以前好爱， 系 而家唔记得咗爱唔爱？ 系咩？ 冇呢个选择噶喎。 出年咧就会更加爱， 或者会好爱， 系啦，好难答噶， 难答噶。 系啊，都即系因为佢条条都会系咁问嘅时候咧，啊，仲有佢有一个咧系即系又问一下啦，而家即系觉得政府做得 好唔好？ 即系对市民即系嗰啲叫制度啊或者福利等等做得好唔好啦？咁样跟住佢话有一个系一般啦，平平啦咁，跟住咧系好好啦，好接受，即系嗰啲咁样，我不有平平嘅都有得拣嘅咩？咁样跟住话一半一半又有得拣嘅。 因为佢就要尽量令到呢啲民调嘅结果咧客观化，佢就唔想咧话，切你次次都系得好同坏嘅，咁啲人可能倾向净系话坏咯，即系可能佢或者得好， 究竟可能系咪真系坏？坏得咁紧要咧， 系啦，佢又觉得话，你如果问得唔仔细嘅话咧，又会俾人哋去抽请咧，就话佢只系唔满意少少啫。你哋又讲到好似咧，成个市民都想反转佢咁样，所以佢唯有问到就话。如果你觉得唔好嘅，你觉得少少 唔 好啊， 程度唔好， 非常唔好啊，非常一般咁唔好啊， 系 啦。 咁其实话时话，而家新你接触嗰啲民调咧，佢要求你交出啲乜嘢自己嘅资料嘅咧？ 啊，佢咁样嘅，佢就会问翻啊，小姐多谢接受访问啦。咁跟住咧，你系咩年龄界别啦？系十八至到28啦，28至38啦，38至48，即系类似咁样啦，一个 range 嘅。咁跟住啊，咁你系 佢一听到佢翻完答之后就即刻收口啦。哦，唔系小姐啦，唔好意思，女士咁样。 唔系，佢都会讲小姐，跟住佢就会问啦，你系咩学历程度啊？小学、中学、大专啦、预科啊？ 喂，你逃学嗰句点计啊？ 跟住我话，中学啦咁样。 你明明系逃学喎、啊，你咁样。 唔系，即系其实佢就话纯粹系收集你嘅资料， 因为教育背景都重要嘅。 大概咁样啦，咁喺呢一格系点样咧？咁系。哇，我想话佢真系坚做得好。 做咗几耐啊？做咗几耐啊？最后。 最後我真係有十分鐘起碼 要啦，要啦， 因為頭先佢好似我咁樣，頭先再快一倍講嘢喎。你諗下，所以佢逐個打咧，仲要可能分鐘，好似豪姐話齋，去到可能第八條，你問完未啊，姐姐？又話兩三分鐘。 所以我反而覺得咧，即係乘住阿片咁樣講呢個情況咧，其實可以當係一種公民普及教育咧，就係你話如果大家都接受咗咧，譬如係會有民意調查嘅，而民意調查問嘅方式咧，佢要你嘅答案咧係要咁仔細嘅。 清晰嘅， 咁大家就唔会咧去到嘅时候拿手唔成势咧。嗱，即系打个比喻，只要你有去过配眼镜、验眼嘅朋友咧，你就会知道佢会不停问你左边清晰啲定右边。嗱，呢一只镜好啲定呢只？如果你咁样睇嘅话，系第四格清晰啲定第五格？咁你有配过眼镜嗰啲经验咧，你就唔会去到咧就话咩啊咁烦噶，点会咁样 啊？睇到咪得咯。 系啦，咁如果大家都听完呢一个即系广播资讯咧，起码大家就知道乜唔系就系讲中意定唔中意嘅啫咩？ 唔系啊， 咁仔细噶要。 我去其中一条问题，佢问啊二十四号你会唔会去投票啊？咁先嚟第一格啦，我话会。 系。 咁如果 你有几会啊？ 你会好踊跃， 你会好踊跃，阿欣半踊跃 咧，定 系半推半走 咧？好似有， 应该唔会嘅。 唔系啊，佢好似有问嘅，佢话你会嘅 嘅意欲有几强？ 系啊系啊系啊，好强啊！一定会，一定系一半半一定。佢真系有咁问噶。 啊，几好笑啊！ 咁跟住问完之后咧，咁佢跟住就又数一扎嗰啲政党啦。你会投边个党？哦。哇！我好想，我又唔記得起啊。跟住又問集資問下兩個細路，喂，我哋想要投嗰係乜嘢咁？跟住就係啦，佢真係問得好仔細，所以我都奉勸，即係如果真係要願意接受民調嗰啲朋友咧，係真係俾翻多啲少少時間人哋去做一個真係佢哋唔係自己作嘅，係我真係琴日啱啱聽到呢個電話就接受咗呢個民調，係有民意調查嘅呢件事。 要㗎，同埋民意都好重要㗎。如果你唔想俾人哋覺得話咧民意，调查都好信嘅，咁你就一定要用翻咧相同嘅认真咧去对待翻每一个电话啦。 系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当日热情仍留自拍，等待是如歌的小期盼，等待别人停留静听它。 又记得当年唐兴妹初出道嘅时候，系走台湾嘅小清新风格，推出一首《我最爱糖》，亦都系吸引咗好多乐迷去留意嘅。嚟到今年，原来佢哋已经入行十周年啦。 一转眼已十年，太害怕，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望已闪到已经进不去。 佢哋请到周国贤作曲，杨希填词，舒文舒老板同佢哋监制咗一首全新嘅歌曲，希望可以同乐迷分享佢哋两位入行十年嘅心声。唐兴妹只此一家，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好啦，嗱，阿祖咧就好想我去讲话点样去剥牙嘅，由于佢又放假，咁所以咧我就留翻佢翻嚟，我先同佢讲。我今日见到咧阿少尊睇到，所以我就想开一个新嘅题目。 例如咧， 系啦，咁啊。嗱，大陸早陣子佢有好多政策做咗嘅，咁啊先拆咗呢個教堂十字架，後來咧連廟宇咧都冇得留低啦。咁啊早排咧佢就開始禁麻雀館， 啊麻雀館都禁啊？ 係啊， 係啊， 係啊，大陸啊 有麻雀館嘅咩？ 有啊， 我都唔知道真係 禁啊， 手痕冇辦法啦，你哋而家 麻雀館啊講緊，咁啊嗱麻雀之前咧就已經同大家講過啦，咁我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賭啊嚇，係啦。咁啊， 靠你啦，少尊， 佢都去青海嗰度开赌场， 系啊，系咩？ 咩啊？ 青海嗰度开咗赌场啊嘛， 系啊， 系啊， 真系唔知 喎。哦，即系所以就揿啦，一次过过去晒 嗰度 系嘛？ 即系三亚系咪叫做好似嗰时候咁？ 咪三亚喺海南噶， 海南嗰度，海南嗰度 系咯系咯系咯。 喺水大陆听讲 话系， 唔系啊？佢话喺渤海，渤海系山东噶嘛，青岛嗰边噶嘛，两边噶嘛。 嗯 ，OK， 好啦， 系 咁啊。佢话我想话啦，估下古时啊，赌博系点样开始发嘅？ 点样开始发？ 赌博系啦。 我哋睇一电视多嗰啲咧，都系一步一个步咁啊，冲入去就烟雾弥漫啊，咁净系得。 唔系啊，咁啊都有个开始啊，系啊，源头先，点解会有赌博？ 喺《监狱风云》嗰啲有嘅，佢哋净系抛只鞋咧，面定底都得赌噶嘛。应该啲原始人系啦，抛石仔，究竟边个可以攞到呢个女人咧？我同你赌啦，系咯， 用抛售球可以赌气嘅， 系啦，抛石仔啦，如果我嗰个石仔系反对面嘅，呢个女人就我噶啦，哇哇哇，系咪咁样？ 嗱，即系咁样，文章咧就冇话确实。咧系诶，即系由边一段时间开始嘅，不过但系有啲概念咁样嘅。佢个推算咧就早喺呢个叫殷纣王嘅时候之前咧已经有啦。咁啊，佢嘅古人咧，佢系赌博咧为娱乐嘅。嗰时真系咧，可能即系玩下即真系好似。即系猜赢咗啊，猜输咗，即系嗰啲咁嘅游戏，以游戏娱乐嘅方式咧嘅活动咧，就开始赌博。但系由于咧嗰啲人咧尝试过咧，咦不劳而获噶，原来唔使做我都可以赢钱，只要我幸运我就得噶咯咁。咁样开心咗之后咧，佢话越嚟越多人咧就走去玩啊，玩玩下就沉迷，越沉迷咧就玩得越大，即系赌得越大啊。咁整整下咧就变成赌徒啊！佢话就系咁样慢慢咁演变，即系个赌就走咗出嚟啊！咁样，咁诶，估下古时啊。有冇好似我哋啲社福机构咁样叫人哋有戒赌热线啊？有冇嗰啲叫做戒赌嘅广告俾大家？ 你个磁力共振嗰度有冇啊？ 冇啊，冇。 磁力共振有 冇 声？ 边 有？ 系 咪冇听过？ 嗱，唔系啊，阿小朱个 都有打马吊噶，你哋嗰度 马吊系女人打噶嘛？ 系咩男人冇打过咩？ 男人俾人打可能。咁咧，佢哋咧就话其实咧系都有噶， 系 因为佢哋都古时人佢啲赌咧赌到真系倾家荡产噶嘛。咁咧，佢话咧有个年代咧，咁就佢话河南省啊，有条村咧有一块石碑咧，个正面咧就写住啊， 戒赌热线186186， 佢话慎始慎终，系啦， 慎始慎终。 跟住而个即系呢个牌面系写住咁样写住啊，后面咧又刻咗一啲字嘅，你估刻咗啲乜嘢喺度？ 严禁割禾青， 咩愿者上吊， 愿赌服输， 系啊，愿赌服输咁样。你估佢写咗啲咩嘢？ 成语嚟噶？ 唔系啊，唔系成语嚟，即系一啲 记。 咁好难记喎，你俾个范围先啦，我点估啊？ 咁咧，嗱，嗰个石碑系叫人哋 慎始慎终唔好赌。一系就讲赌嘅刑罚啦，一系就讲哦，真系，我以为赌会有啲倾家荡产，可能 系啊。佢就后边咧刻住 写住惨不忍睹。 点啊？你家你外回家咁啊，成日搵埋啲名咁。佢后面咧真系写咗啲赌博嘅规禁规，同埋咧。那个罚款那个金额。佢话咧，即系刻喺嗰度石碑，系啲民众去做嘅喎。咁佢自发性自己刻出嚟咧，去警世啊。佢话希望咧，嗰啲咁嘅烂赌鱼咧，就唔好再去即系去赌啊。因为咧，都条文咧，佢话啲罚则都几重下。 系咯，点解烂赌嗰个不定系排第二？ 系我唔明啊，因为赢咩？排第一即系赢啊嘛，赢即系佢一定系输嗰个咯。 系咯， 系咪啊？几好呢个系啦。咁跟住咧，佢话咧，亦都咧有一啲咧即系有啲唔同方式。嗱，呢个就整嗰啲碑啦， 整个碑出嚟， 整个碑出嚟就吓嗰啲人。人啦，叫做话阻止啲人啦。咁另一啲咧，譬如有啲文采啲嘅， 系系系， 系啦。咁佢哋会点样 咧？写首诗出嚟。 嗱，有人写首诗啦， 系。 有人咧就会画下画嘅， 画幅画， 系 画都 劝你戒赌啊。 系 幅画画咩咧？ 嗱，我 金钱葫芦龟 系啦，原来系买定离手。 唔系，话说有一个咧画家。咁佢有一个朋友咧，就知道佢哎呀染上咗毒瘾， 哎呀， 好想劝佢 毒瘾定赌瘾啊？ 啊，赌瘾，赌瘾系啊，染上咗赌瘾，咁啊想劝戒佢，但系问题啊，劝唔到，咁佢就以画就作劝啦。咁你觉得佢幅画画咗啲乜嘢？ 小朱 会画 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啊！ 咁上下 妻离子散 嗰类嘢啦， 系啦，喂，即系就手指上面冇咗一橛， 咁 手指戒到。 又未至於嘅， 可能佢影住六指琴摸出嚟，得翻幾隻手指。 佢真係堅嘅，佢咧即係都幾了解嗰、那個佢個朋友啊。咁佢喺幅畫度咧，佢就畫咗咩咧？即係好有畫面嘅，佢好似即係啲漫畫咁啊，就畫咗一個男人，倒到隻眼咧通紅曬咁翻到屋企，個仔咧餓到咧大喊大叫冇人理。 哇！ 而個老婆咧正正攞住條繩八卦喺個懸橫梁度諗住上吊。 啊 即系嗰幅画啊，出嚟啊， 咁凄惨啊，直情好似而家嘅场 景咧一样咯、 啊，政府的 API 咁样、 啊。真系啊，嗰个烂赌鬼见到吓，点解呢幅画咪就系正正讲紧，好似讲我同我老婆个仔同埋个仔咁， 就怀疑个画家呢一床下底偷睇。 点解会咁清楚知道我老婆想吊啊？ 原来佢系搞搞震嘅嚟。 系啊，跟住咧佢就话同呢个画家讲啦，佢话。阿画家，即系话呢个朋友，我知道啦，我知道你正正将呢幅画系讲紧系发生我屋企嘅情况。佢喺画望到呢个画面咧，就先启发到佢个老公咧，就话啦，我知错啦， 我要戒赌， 我要戒赌啦，我唔会再重蹈覆辙，即系重蹈覆辙会系有啲咁嘅事。佢话自从呢幅画之后咧，佢话佢真系斩手指戒赌啊， 犀利， 唔系真唔系讲斩手指啦，即系话系佢话我真系戒赌，我唔会再赌啦。 其实真系同我哋而家啲公益广告 似， 几似， 呢个几似，好啦。咁另外咧，譬如嗰啲有啲老豆咧，都真係識寫下幾首詩咁噶嘛。咁咧又係有個仔，又係啦，唉難到成性。咁、那個老豆咧勸就勸唔到啦，就俾一首詩諷刺下佢。咁首詩就咁講咯，大家聽住咯。 拎一冧啊六，長三六。是不是这 样呢？不是啊，人家诗人来的。 OK, OK。人家古人都 有些文采的。 好好好。 那就叫 请讲。 背者是人不是人，只为金背起和根，有朝一日分背了，到头成为背容人。 哦，好诗好诗。我知道什么了已经。考下你。 是啊。 哼，磁力共振嘅代表 系啦， 都系古时候嗰啲嚟嘅。 讲天狗啦， 系啦， 背咪甩啊嘛， 系啊，背即系 背脊背壳。古时咧个背咧系即系钱， 系佢唔系背脊个背系嘛？ 唔系啊，背壳个背啊， 系咯， 背壳个背咯。 头先话背脊个背啊， 我话唔系背脊个背啊。 OK OK， 系背壳个背。 系啦，背者是人不是人， 系 啦。只为金背起和根， 嗯、 有朝一日分背了，到头成为背容人。佢真 系 好有意思嘅，真系。 佢第一个背者咧，咁即系加埋个倒字啦。 系啊， 是人不是人添。 系啦，咁仲有咧？ 咩分背头先听唔到讲咩？ 只为金背起和根。 哦，系咯，即系佢最后就为咗钱咯，起咗和根咯。金背， 金背系咩啊？ 金字再加个背字，即系个 贪字。 贪啊，系金金天个金， 好高， 因为你系金背，即系唔系金钱个金， 系 今日个 金， 系 今日个金，系啦，金背起和根。咁有朝一日分背了咧，分 系 分， 系 啦，分字下得个背就系贫字， 系咯。 咁到头成为背容人咧，个背又得个背，个背壳个背咧，容头先我俾你睇嗰个啦，好似个戒字冇咗一撇咁啦， 系 啦， 好嘢， 好嘢， 好犀利啊， 真系 犀利， 佢就话啦，呢句说话就系话啦，赌啊，即系为咗赌咧而失意志咧，佢话咧，赌字即系赌字啊，就系因为你因为贪钱，所以你先去赌嘛，咁贪。字得个咩啊？ 贫 啊嘛，咁你贫穷嘅时候冇钱去赌会点啊？就去做贼偷钱嚟去赌啦咁样。哇！真系讲完呢句话，佢话咧嗰个阿仔啊，即刻佢话阿爸，我后悔啦，我唔会再赌， 我唔会再赌啦。 抗军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踪监视，查证识别，并且予以警告驱离。发言人表示，美方近嚟打住航行自由嘅旗号。频繁派舰机到南海地区滋扰生事，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此类嘅挑衅冒险行径，以免发生不测事件。发言人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嘅主权，无论美方舰机变乜嘢花样，耍乜嘢诡计，中国军队都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稍为回升，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2点，升55点，总成交金额35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1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99.35，升7.45；腾讯控股330.8，升1.4；中国平安90.6，跌5毫；雅高控股报3毫，系跌0.5；盈富基金26.75，升1.5；卡森国际报2.63，系升2.75；友邦保险77.15，升4.5；华夏沪深30043.9，跌1.5；工商银行5.65，跌1仙；建设银行6.32，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4，英镑10.103，瑞士法郎7.876，澳元5.311，加元5.892，新西兰元5.012，欧元8.65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4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3,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89美元，卖出1,46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啦。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啦。咁继续提你啊，港铁嘅西铁线啦，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咧，同埋东铁线啦，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站咧暂停服务噶。咁另外啦，红磡站同埋大学站仍然关闭。咁港铁各线其余嘅车站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暂定喺今晚11点结束。咁而轻铁嘅751P 线啦，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同埋614P线咧就要改道行走，其他嘅轻铁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噶。咁而家部分嘅巴士啊仍然系暂停啦，同埋要改道行驶噶。咁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东汇城九龙、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想得出，讲得到， 点样将你嘅谂法变成电台节目？ 好简单啫，揾我 Candace 帮手啦。 点 样申请 Airtime 同基金？ 同你介绍翻。 填表有困难？ 30分钟帮你完成。 有需要可以预约专人上门讲解。 打嚟23312334。 申请网页 cibs.rthk.hk。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 珍惜香港这个家。 同声同气亲亲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夸张嘅大话， 各位家长，唔知道你哋有冇为咗教仔女而讲咗一啲好夸张嘅大话咧？ 妈咪话会送我去孤儿院，又话我在行，会带去医生嗰度打针。有阵时仲会同我讲，如果我唔乖，佢就唔影我。 其实呢，如果小朋友讲大话唔听父母话，咁梗係会激气啦。不过我哋应该呢要用鼓励诚实行为去帮佢哋，而唔係用一啲打击说谎嘅行为。因为如果你只係惩罚佢嘅话呢，小朋友呢好容易会养成一个报复同埋恐惧嘅心理㗎。 我唔听话嘅时候，爹哋妈咪会同我倾偈，佢哋会话如果我乖就会有奖品，所以我唔鍾意讲大话，讲大话只会俾人闹。 所谓鼓励诚实行为呢，就是透过教导小朋友诚实带嚟嘅好处，比讲大话带嚟嘅后果呢係更加好㗎，而对佢呢係更加有利㗎。小朋友可以透过诚实得到奖赏，久而久之呢，佢哋嘅思维模式就会放弃讲大话啦。优良诚实嘅性格就是可以用呢一个方法慢慢培养出嚟嘅。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信你。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鍾意頭先嗰啲小朋友嗰啲聲啊。 係啊，真係但各位家長真係都唔好怕太誇張。你 睇 我就 大 心。喂大佬，你都唔好講呢啲啊，我大人都好驚啊，係咪先。我打咩針啊，係咪先。 小豬冇得你嚇過你嗰啲咩兒生仔嗰啲咁樣。咁你知好勁啊。 我只係話你講大話唔緊要，呃到自己先囉。 可能係佢隔離水電梅就話啦，你講大話我就唔知同你點。 唔係水電梅同佢講，小豬你講大話我碌你咳㗎。係 啊。 讲大话都碌噶， 你今日讲事实呢、這个系， 再碌多两张， 唔好吓佢哋啊！ 唔好吓佢，因为佢下次唔睇医生噶啦。 你吓佢咧，你都揾危啲啊嘛，因为针真系要打噶嘛，有需要。 系啊 ，OK 嗱，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咁啊，网上留言冇人欢迎，因为星期五啦，而家又点唱，我哋预告咗咧，即系讲笑啫，因为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哎呀，有啲演唱会真系取消咗。你好想听嘅话咧，咁你咪喺度写低咯。小豬實會幫你㗎，係咪先？ 我盡量咧，你好啲 咪先？係 啦，你幫我揦住小豬喺你面前擋住啊！ 係啦，有大食大啊嘛呢個時候。 咁我點唱都可以啊！係 啦，好，嗯，誒你 我先啊，好啦，問你有個孔子娟啊，佢猴仔生日快樂啦，你自己想點咩歌都得嘅嚇，咁啊你自己揀我。 哦 ，OK， 好，好好多人都點唱俾阿猴仔生日快樂。 多謝曬啊，多謝曬。 阿 Jeffrey 咧就 fax 過嚟啊，佢就話希望咧區議會選舉順利進行，過程中一切平安順利和平嘅，想點唱阿張敬軒嘅《春秋》。 系啊，呢度都有系啊，有几朋友都想听嘅。阿妈妈娘咧就话啦，猴仔甜甜专笑，祝我生日快乐，多谢啦。咁亦都再祝咧亲家奶奶咧就11月3日咧就生日快乐噶吓，应该系补足翻佢啦。 系 咁咧，然后就事事顺利啦。而11月28日咧就系佢大仔嘉嘉嘅生日，祝佢生日愉快啦。点唱俾所有香港人听啊？希望大家咧就努力加油啦。咁啊，你唱翻首生日歌啦，好啊，啱集齐一次我唱啊吓。 好，我呢度咧有位吴伟平，佢话祝松鼠快活人咧 good show， 猴仔生日快乐，系话哈哈，小尊好高兴见到你，又听你把声，多谢先啊，又祝所有人快乐平安度过每一天，佢想点唱顺流逆流， 不知道在那天边啊，可会有尽头？ 唔系叫你唱啊，喂，你有冇听错？唔识字系嘛？ 系啊，好， 好呢度咧有阿 Angel 就话啦，佢话最近咧香港发生好多事情，佢话每日翻工咧都会好似长征打仗一样，又好似 Running Man 咁，再过五关斩六将先回到工作岗位，放工就担心咧，唔知边度有交通，边度冇车咁。佢话每日咧放工啊，坐嗰个小巴坐地起价，真系 系咩？哦，几多加几多？ 由14蚊加到18蚊咯， 咁算少啦。 哇，加 4蚊一日、啊。 我哋上次聽到有啲唔係話好誇張嘅，特別是咩直接加兩嚿噶嘛嗰啲。 但係冇辦法啦，香港人都要頂住啊咁樣。係話希望咧，即係啲日子快啲過去，大家回復平安，即係安穩嘅生活。佢另外咧，佢咧就細佬咧交通意外受咗傷啊，咁樣祝個細佬咧快啲好翻，唔該曬，祝大家生活愉快。 係、好啦，呢度有個 Peggy 咧，佢就話啦：豪仔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啊！希望讀歌王咧，你為自己唱翻一首歌。咁嗰首歌咧，其實亦都係阿 Eva 啦、Crystal 啦、亦都係好多個朋友咧，實想點唱嘅。咁我只能一次話俾你聽咧，由於我哋嘅節目咧，仲係想繼續如常運作啦，我哋都唔敢累街坊啦。咁我最多就加一句咧，就係、是、黎明就嚟來到噶啦嚇。咁啊，嗰啲歌就唱唔到啦，真係在心中，在心中。 咁有個 Catch Chin Chang 咧，佢話：三位靚仔靚女早晨啊！送啲王力宏嘅 Forever Love 俾香港人，祝豪仔生日快乐。 系，多谢多谢。 好 ，OK，Kevin 咧就话啦，各位主持人啊，朋友，大家祝愿咧11月24日咧区议会选举一切顺利，咁希望咧大家咧都有票在手就去投票啦。咁 系 ，Crystal 咧头先就话啦，除咗想听嗰只歌之外咧，佢就豪巴生日快乐啦，听日咧仲系我嘅心肝仔仔咧阿永贤嘅旧历生日，亦都希望咧佢同每一个香港人咧都系平安快乐健。健健康康噶，咁啊，多谢晒。 我认得呢度咧，我呢个 Poly 咧，应该你嘅熟客嚟噶啦。咁佢话点咩曾志豪生日啦， 多谢 一次佢讲晒啦。你阿胡正雄伯伯啦，呢个是施一峰啦，陈少如护士啦，郑志伯伯啦 ，Tracy 啦 ，Poly 啦，黄丽女士啦，赵丽玉、赵丽芳女士啦，同埋呢个Blenda 护士啦，系嘛？祝大家生日快乐，咁啊幸运健康嘅。 系啊。 OK， 阿 ID 啦 ，ID 靓啦 ，Catherine 啦，妹妹啦，阿 Papa 啦，阿 Pop 啊。系先日系咪咁？ 拍牌， 拍牌，即系唔系？应该咁讲 ，Popius，Popius， 哇，做乜同拍牌争好远？ 唔系，系唔系？即系咁样。 咁算啊，算啦，串出嚟算咯。 好啦，佢叫 Popeye， 系 Popius， 拍牌， 唔知啊， 拍 牌，拍牌 ，Popeye 啊嘛，咪拍牌咯， 系咯，咪拍牌咯。OK， 咁咧佢就话啦，想补足佢嘅爱人啦，阿连禅玉，佢话11月17日佢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嘅，永远爱你的荣光，系啦，咁讲啦。咁啊，头先讲咧，阿 Idy 啦 ，Kathy 啦，妹妹啦，同埋阿张芳啦。佢话咧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啦，祝你啊生日快乐啦，同埋希望所有个年轻人咧都系平安啦，冇事啊咁样。 系啊 ，Rita 就话啦，今日我同豪仔一样都系生日噶，我又恭喜晒恭喜晒啊！今日有生日嗰啲朋友全部都一齐开心快乐。佢就话咧，佢今天就同咧屋企人咧去咗海浪公园度玩，同埋佢话豪仔啊。我乡下咧都系梅县啊，即系大家都系客家人啊，仲要系嗰个地区添。佢话不过我一次咧都未去过 ，Rita 我都去咗两次啫。佢话今年咧嘅生日愿望就是香港咧，尽快恢复翻呢一个宁静啦，快啲可以有唔同嘅委员会成立啊，独立调查翻咧，后生仔快啲平安回家啦。总之就大家都今日真系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系，我呢度有个 Cora Chan， 佢话豪仔生日快乐、哦。我想点俾呢排咧负责清理路面嘅工人，阿士职员啦，佢哋呢几日咧真系喺嗰啲临时站嗰度不停咁通。上车人士嗌都嗌到个声沙晒啊！巴士司机咧呢几日改道咧记路线咧，记得好辛苦。最后咧都系嗰句，希望香港快啲回复旧观啦。 OK， 好啊，继续点唱下，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Sandy 咧就话啦，你好啊，我想咧祝我奶奶，佢叫咩啊？佢叫黄林彩福罗唔系、哦， 冷静啲嚟个一二三， 黄林彩王啊，系啦， 黄林彩王 系啊。姓黄， 叫林彩王、啊， 唔系佢先生姓黄，系啦，林彩王啦、 啊。哦，林彩王，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听日啦，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天天都开开心心。仲有佢大姑奶啊，12月1日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仲有佢妹妹啊，阿陈善文个杨 B B 咧，今日咧就1个月大满月啊，祝 B B 快高长大，祝豪仔生日快乐。 头先都话啦，你有啲想听嘅歌曲，我哋尽量都会拣俾你嘅。佢好似都有受影响，系咪啊，轩仔？头先大家都想听到春秋。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友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善意义，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 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我没有为你伤心悲愁，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踏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 张敬轩春秋啊，佢演唱会之前都宣布咗取消。头先阿田好似收到有一个咧，都颇不幸嘅一个。 唔系两个嚟嘅。Stanley 就话啦：，哎呀，早晨啊，好唔开心啊！琴日收到咧，话 Eason 演唱会取消。佢我几经辛苦先买到四张飞， 啊、 我唔要钱啊，我要货啊。 系 啊，通常啲人系要钱唔要货嘛。佢我唔要钱啊，我要货，我想听歌咋。 想听边首啊？ 佢冇讲喎， 系 啦，咁啊，阿 Cat 咧就话啦，佢话我都买咗蔡一杰演唱会啊，结果都系去唔到，好失望啊。佢又想点唱咧？独行派对，唔该晒三位。 系啊，真系独行派对。 都真系啊，即系因为 fans 都买飞，咁真系好想去睇啊嘛， 冇错，真系。 咁取消又真系都会 好难补翻啊， 系啊， 冇办法啦，唉，安全。头先我哋都 研 究过， 系 你话喂，如果真系去开 show， 无论系入场定系散场嘅时候，你话如果遇到任何闪失嘅话点算咧？ 系啊，佢真系计过度过，佢唔希望大家喺路途上面，又或者睇完享受完之后， 即系有任何阻滞， 有啲乜嘢问题，佢哋都会觉得我即系 唔 想咯。 系 ，OK， 好，你继续啦。呢度 Jasmine 啦 ，Jasmine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啊，香港人加油啊，豪仔 Happy Birthday， 多谢你，多谢你吓。 系，我哋有个 Team Meet Lee， 佢话《独歌王》生日快乐啦，我想点 Beyond 嘅《无悔这一生》，话俾我香港人听，为香港人打打气啦。话纵使个政府有几唔好。都好啦，我哋都要努力上进。咩咩报仇唔好报仇啦，十年未晚噶嘛。 系啊，没有泪光，风里劲闯，怀着心中新希望。我记得个歌词啊。 Kathy 就话啦：，你哋好啊，首先祝阿豪仔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想点唱张敬轩嘅《决》，俾所有香港人听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香港人加油。 系啊，咁咧呢度有阿威灵亮啦。 佢就话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咧，亦都有呢一、這个Vivian Lai 咧，佢就话啦，豪仔祝你生日快乐啦！今日亦都系我弟父陈凤仪嘅生日啊，亦都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 系我呢个 Pulling Law 啊，佢话三位早晨，豪仔生日快乐！我要点蔡一杰嘅失乐园，愿香港人平平安安，香港人加油、啊。 结果我共你啊！佢都即刻想唱，你知唔知啊？ 呢歌好听 嘅，边个话想唱啊？ 而家阿小娟都即刻和一和应， 系啦。 佢扮紧五姑娘，头先你见唔见啊？ 我梗系和住你啦。 系 OK， 好继续啦。 阿 Manjin 啦，阿汉荣啦，阿万娇啦，咁佢哋喺面书咧都系分别得祝阿曾朝你啊，祝你生日快乐。阿 Ricky Wong 咧就话啦，哎呀，想即系佢话祝你生日快乐啦，都系咁样。咁啊，仲有 Elisa 啦，都系祝你生日快乐嘅。 系 Jason 咧就话啦，佢话你哋好啊，佢话生日快乐豪豪，佢话咧系去澳洲悉尼嘅Michael 啊，佢老公系外国人嗰个咧叫叉烧啊，佢话咧你哋好似系啊佢嘅第二工，因为咧佢老公翻工嘅时候咧，你就系你哋陪住我三个钟啦咁样，但系咧你哋咧讲呢讲路啦，讲故事咧，讲啲趣闻，好开心，佢话咧佢可以咧开同佢老公仔倾啊，咁样将你嘅题目咧。翻译嘅用英文翻译为 Crazy Show Happy Guys 咁样，咁咧多谢你哋喺呢个咁繁忙嘅时候咧，都即系同我哋喺度做节目嘅开心心啊咁样咯。 当日热情仍留自下，等待是如歌的小期盼，等待别人停留静听它，无需天空也能好好的去玩，每次打我们即怕。凝落忘返，一转眼已10年，太害怕，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望已闪到已经睁不开眼，可回望这边全是暗淡，我譬如你能付生命代价，如问你拒绝被同化，10年后我再一次回头，其他的方法，不将别人形形奉下，等待是全因这种性格，等待别人成全是我吗？谁的歌曲也能好好的去玩，每次打我们接下，仍乐忘返。太累吗？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望已闪到已经睁不开眼，不会望这边全望向他，我未如你能付生命代价，如笨的拒绝被同化，10年后我再一次回看，成就一点不差。 只此一家，唐兄妹啊，歌词里面都话俾你听咧，系啊，佢已经唔系啱啱出嚟嘅小妹妹啦，好似都同大家见面有差唔多10年 了。系啊，长大咗啊嘛。 长大咗啦，不过佢永远喺我哋心目中咧，都系咁可爱嘅邻家小女孩啊，甜甜蜜蜜啊，继续都系带俾我哋好多欢乐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12:30新闻之后咧，听你嘅点唱，我哋会尽量。 唱出你的要求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重申，希望和平解决理大事件，不会即时拘捕十八岁以下离开理大的人士。澄清有报道指禁止离开理大人士出境的事。邓炳强强调，警方会确保今个星期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票站安全和选举有秩序进行。一个七十岁外判清洁工人上星期在上水被砖头击中身亡，死者家属由内地到本港见记者，并且到事发现场怒祭。死者长子表示，父亲当时只是为了清理路上的砖头以及拍低暴徒情况而被砖头击中，死得突然，对于父亲离世感到难过，希望警方尽快破案，亦都希望事情不要成为香港仇恨的开始，而是仇恨的结束。他又说，父亲当时不是多管闲事，上前拍摄只是出于对中国和香港的爱，他为父亲感到自豪。工联会理事长王国批评有人破坏路边向死者致意的物品，他又说家属希望移送死者遗体到内地，工联会会协助，希望他是最后一位因为反修例运动而死亡的人。区议会选举星期日举行，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鹏广相信选举可以如期举行，估计投票率可能接近六成，高过历届。李鹏广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因为修例引起的一连串争议前所未见，包括政府的管治手法、警方暴力使用和示威者暴力，社会上可争议和讨论的空间太大，对立和张力达到极点，比占中和2003年50万人上街 更甚。他说今次选举并非纯粹选区的服务或者民生议题，更多的是政治表态或者权力在社区层面再分配的问题。李鹏广相信两边阵营的基本选票相当稳定，最关键是三四成中间游离选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随即送交总统特朗普，据报特朗普将会签署让法案成为法律。波洛西说，国会议法案表明美国站在自由与公义的一方，亦都站在爱好自由的香港人民一方，批评中国承诺的香港高度自治已经全毁，世界见证港人被剥夺自治权，各种自由亦都被打压，近日暴力镇压理工大学学生的事令人震惊，强调美国不能够因为商业考虑而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稍为回升，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6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357.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1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99.45元，升7.5元；腾讯控股330.8元，升1.4元。中国平安90.7元，跌4毫；雅高控股报3毫，系跌0.5仙；盈富基金26.7元，升1毫；卡森国际2.56元，升2.1毫0.5仙；友邦保险77.2元，升5毫；华夏沪深30043.85元，跌2毫；建设银行6.32元，系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1， 人民币 7.032， 英镑对美元 1.292， 欧元对美元 1.10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123 点，升85点。港金现价报13,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64.68 美元，卖出 1,464.9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究竟点解喺香港越嚟越多港鞋出现呢？ 小朋友喺成长入边咧，其实好似一张白纸一样，究竟照顾者喺佢嗰张白纸上面涂咗咩颜色，就形成佢系乜嘢嘅颜色嘅图画出咗嚟。 仲有好多臭仔秘笈，密切留意逢星期一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小白会同亲子专家一齐分享实用嘅育儿技巧。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喺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系违法嘅。选民必须喺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喺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Show 快活人， 好啦，最尾半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有阿兆尊、有阿田同埋有曾志豪嘅。 系啊，Joey就话啦，祝豪仔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今日想点唱埋俾佢个女啊，11月24日生日，佢叫 Kim Young 啊，系啦，佢咧5岁生日噶，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嗱，我呢度咧叫 Wing Shake Shake 啊，佢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自己听，因为近咧情绪咧比较低落，每次一个人嗰阵时独处嗰阵时咧，都唔知点解咧好唔开心，好失落，可能系现今嘅香港啦，令到我好伤心，希望香港咧快啲变翻好啦，唔好似咁打打杀杀，每个人咧都有着幸福快乐嘅生活，多谢三位。 咦，阿兆尊可唔可以帮佢即系聊翻起佢嘅情绪咧？ 我谂我唔得啦， 你得嘅， 我唔得啦， 你鼓励人哋呢方面你得嘅， 唔好喺大气电波咁话我唔得，我唔得，我唔得几次。讲咗唔三次就 系 唔得噶。 佢头先不停教我同阿田一个方法，就系浏览网上购物嘅任何网站咯，睇下都好开心噶啦，已经 系啦， 即系见到乜嘢就去个网站度睇翻类似嘅款式咧，都好高兴噶个人会，系啊，我都赞成嘅真系。 阿 Jeremy 啊就话啦，喂，田田你做咩成日打压呢个曾志豪唔俾佢唱歌？我支持佢嘅。 太好啦，可唔可以放大啲嚟讲呢 个？做咩咁睇唔开啊？你唔可以咁样放你自己又系啊？OK， 咁啊，另外咧，阿荣少咧就话啦，豪仔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小朋友快高长大， 多谢。 歌艺揾老师上下堂，应该会进步啲嘅。 我决定咗啦，其实你知唔知我个突破系咩咧？ 咩咧？ 我早两日咧，我自己咧，download 咗嗰啲简谱啊。即系咧有数目字，阿田你就知嗰啲钢琴嗰啲简谱 咧， 咁我就咧弹咗自己好中意听嘅一只歌咧，跟住逼我阿妈咧帮我拍低咗成个过程， 系啦， 摆上网谂住， 系啦，唔系唔敢摆上网， 系啦，自己 自娱，系啦， 你上次话自己， 我有几只噶啦已经， 哦、有幾隻 因为有简谱嘅关系咧，原来弹到，不过啦啦咳咳咁样咧，好过瘾噶，原来都。其实阿田系可以有演奏级个水准嘅， 真系、 啊、我 下次会揾佢帮我教一教啊，唔系，所以呢个突破好重要嘅，每个人都喺呢个时刻咧揾啲嘢嚟即系逼自己再进步一下。咁啊，Vivian 咧就话咧今日佢弟父咧陈凤仪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啦。Fanny 咧就话啦，豪仔祝你 Happy Birthday 啦，一家开心快乐啦。佢屋企咧有三个咧都系十一月之星嚟嘅，首先补足佢自己就8号咧就生日快乐，16号咧佢系侄女婿。 30号咧就系细侄女，再祝咧而家仲喺 poly 里边啲学生咧，真系要平平安安回家啦。咁样佢就 Fanny。 我哋有个 Pink Child， 佢话三位早晨，今日曾志豪生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一家快乐啦。小朋友记住要孝顺父母。豪仔，我记得你讲过以前成日俾人查身份证嘅，唔知而家有冇咧？事关咧，而家发生你身上，可能咧冇以前咁俊俏啦嘛，因为 系啊，更加难搞添啊。OK， 好啦，1877388，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先，你系边个啊 ？Hello， Vivian。 Hello， Vivian， Vivian 系你啦。 哦，可能你等多咗一阵， 定系佢听到我读咗个 Vivian line， 咪以为读咗佢出嚟咧？我哋再打一个俾佢吓。 Kitty 咧就话啦，唉，我有12张 Eason 嘅飞要退，睇怕都要蚀手续费啊！嗰啲因为演唱会演唱会飞咧签咗嘅保单可唔可以 cut？ 咩意思咧？ 哦，因为我估咧，佢哋而家咪好多都系咧，譬如话边啲保险公司咁就话，如果你佢哋客户嗰啲咧有咩特选优惠呢、 okay. 我估下，我冇详细研究过， 分分钟可能有啲人呢，譬如话呢个系丰收保险全力赞助嘅，咁你咪为咗攞优先有飞咧，可能你就签嗰啲单咧、我怀疑系咁啦，咁可能嗰啲人就话咁点算啊？我攞唔翻，但系其实头先佢话输手续费嗰个都系啦，有好多人即系佢用方法攞到飞嘅时候咧，又俾咗啲手续费啦。佢唔会回俾你噶嘛，因为嗰个唔系个主办单位噶嘛， 呢个系实价嚟噶嘛， 惨啦咁啊真系。好啦，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系你啦，系咪 Vivian 啊 ？Hello， 系咪 Vivian 啊？ 系啊 ，Vivian， 系啊，你好啊， Vivian， 系有小娟，有曾志豪，有桂花田， 你好， 有咩想点唱啊？ 有咩想点唱？ 我老爷佢下个星，我老爷下个星期佢生日，谂住点首歌俾听下。 好，佢想听咩歌 咧？ 喂。 是想听什么歌？ 他想听什么歌？他就是懂听日文歌，因为他是日本人来的。 哦，日本人。那 你们时间吧。那我想你一会儿你们唱首 Happy Birthday 给他听下早期的东 西。我只是懂唱叮当日文歌。好，我哋一齐唱。 上次有只日文嘅英文生日歌噶，我记得。 但系佢最后嗰句歌词都系英文嚟噶嘛、 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啊，系啊，你老爷日 嗰首啊，唔系嗰首。 你老爷系日本人，咁即系你个老公都系日本人嚟噶咯噃，系咪啊？ 系啊，系啊， 你而家喺日本打嚟嘅。 系啊， 系啊，所以我 feel 到佢 delay 啊， 系啊， 好嘢，咁都俾你听得出，真系。 日本点啊？而家 同埋我想咧讲，都系咁。 由于有时差，我俾你讲晒嘢先。 系， 系你继续啊，继续。 唔好意思啊，我同埋咧我想点咧？有一对上本来咧上个星期有对日本嘅 band 咧嚟香港嚟演唱会嘅，叫《色戒诺瓦列》。咁然之后佢哋都取消咗，本身系去香港睇佢哋嘅演唱会噶咯。 咁结果你有冇嚟到啊？ 取消咗啊嘛！ 唔系你本来想嚟噶啦， 我买晒佢哋啲飞嘅，我系唔系我买晒啲飞嘅啦，全部飞嘅同埋订晒机票嘅，后屘都系谂法都系冇嚟，咁啊全部 cancel 晒。点知真系好想睇佢哋前嗰日佢哋谂住做 show 前嗰日咧，谂住咧扑翻嚟再买嗰张飞嘅试下啦。点知佢哋真系到嗰一日。做演唱會就 cancel 咗咯。 哦，我知啊，佢嗰隊係日本樂隊，嗱佢個名冇辦法啦，世界末日叫做。係 啊，世界末日。 係 啊，真係世界末日。 係啊，不過唔緊要，唔緊要嘅，係係啊。咁嗰啲咩回收啊、退票嗰啲，你哋搞噶啦，係咪會？ 我朋友帮我买嘅，所以都系麻烦咗我朋友咯，所以呢啲全部都系。 系咯， 系咯， 即系你又翻嚟香港， 嗰阵系。我冇翻到，後屘 都 冇 嚟， 翻到，係咯。 咁有冇得 出？但係啲訂曬機票。 哦，係咯，咁嗰啲機票、酒店錢咁點啊？ 我唔係諗住住，求其翻嚟住朋友度或者屋企人嗰度都 OK 嘅。機票就有嗰啲 mileage 嚟買，所以退翻俾我就 OK 咯，都 唔係啊。嗱咁啦，問你一樣啊，因為咧 係張好嘅飛嚟㗎。嗰張你聽我講，好好嗰張飛真係前嗰三行嚟嘅， 係啊，明白噶，即係明白大家咧，即係睇演唱會咧，訂咗飛嗰個緊張啦、期待啦，咁但係跟住取消咧，係真係好失落嘅。 係啊，冇頭先我話咧，想問你一樣嘢， 佢哋嚟到香港㗎， 咁就好啦，咁就好啦，唔緊要啦。 香港㗎啦，但係嗰日 系咯，算咗都下年咯。 好啦，多谢你打嚟啦，我哋就祝你有机会嘅。佢呢个演唱会咧，我相信佢总有机会再在香港再开过嘅，系咪？ 好， 好唔好啊？多谢你。 好， 系啦，我哋扮讲两句先。阿呢一多哥斋姨妈， 拜拜。 阿呢一多斋姨妈。 系啦，拜 拜， 拜 拜。 多谢一个香港嫁咗去日本嘅好少女嘅太太少妇， 冇错， 系啊，都仍然支持我哋啊，多谢晒。 刚才嗰啲有少少阻滞咧，就完全系 feel 到我哋同东京嗰度嘅距离啊！我假设佢喺嗰度啦，系啊 ，OK， 再听下位听众啦，你系边个？ 陈太， 你好， 陈太你好， 主持人系你好， 你好， 小川你好， 你好你好， 好开心听到你把声啊， 多谢多谢， 系好开心啊，因为咧，我想因为我仔咧啱星期三咧就系38岁生日， 系， 而我同我先生咧当日亦都系42周年嘅结婚纪念日， 哇，你阿仔好识得出世喎，喺你结婚周年嗰日出世， 系啊系啊，咁变咗咧，因为我上星期都打唔到啊，我都唔开心，因为我好想预祝佢嘅。咁即係我想点返陈奕迅嘅幸福摩天轮，因为人生呢都总会有高高低低嘅、尤其是而家好似香港人嘅心情啦、又或者点样都好啦，心情点样都好啦，我都想祝福各位，同埋有特别係我身边最重要嘅三位男士啦，我先生亦都係啱啱过咗生日，咁、我好希望呢大家能够好开心咁向前囉。摩天轮呢就会有高有低，唔同嘅角度睇唔同嘅嘢啦，总会係人生总会係咁样嘅。咁我希望大家都生活愉快啦，个个都平平安安啦。 非常多谢你，好有意思嘅点唱。 好希望你嘅祝福係可以好快实 现。係啊，马上就送俾你啦，陈奕迅幸福摩天轮俾全香港所有人听，多谢你。 多谢晒你，拜 拜， 拜拜。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啊吓，呢度有个玉拎曾咧，佢就话早晨啊，豪仔祝你生日快乐，多谢。小尊甜甜你哋好啊，天气真系冻咗好多啊，佢好担心咧，里边嘅学生咧唔知会唔会食唔饱着唔暖咧，希望佢哋可以早日脱离困境啦。佢如果想听歌咧，就想听张国荣啊哥哥嘅《默默向上游》啊。点唱嘅呢首应该？ 默默引女向上游。 继续啊， 我唔记得啦。 我唔记得呢只真系。 引女默默向上流啊，类似咁样 系。你重复咗一次个歌词。 系啦，即系咁啊，系。 好啦，好啦。 阿谢丽霞就话啦，好想咧喺度咧，即系俾啲时间佢。佢话咧好希望世界和平，因为咧佢哋咧两个星期咧就交通好唔方便，因为佢系一个残疾人士嚟嘅。咁我就话啦，所以咧就唔可以翻工场工作，要留喺宿舍工作啊。多谢工场。同埋宿舍嘅职员咧安排今个星期嘅佢哋可以日常生活啦，保守咧就工场同埋宿舍嘅职员咧出入平安啦，好想点唱明天会更好嘅。 另外就 Eddie 峰佢话中意咗皇上，即系张敬轩有十年啦，得悉佢因为好多政治因素咧、安全公司等原因咧，所以佢嘅礼拜演唱会咧取消咗啦，真系觉得咧好失落。佢嘅好爱咧真系好好正嘅，每年咧演唱会都有唔同嘅版本，特别系高音同假音咧真系好正。希望阿豪仔可以再唱一首豪仔版嘅《豪爱》俾佢听， 唔好， 同埋祝你生日快乐。 喂，呢个好容易唱噶咋，你不停喺度咧。 我几次啊，系啊 ，remix 版， 跳线版， 咁就得噶啦。 好啦，阿君好有心，佢话上个星期五咧有位听众叫阿琼姐啊，佢话咧佢话佢自己23号生日啦，豪仔话咧佢会系迟佢一日生日嘅，咁喺度都预祝佢听日咧生日快乐嘅。咁啊，另外咧喺 Facebook 度见到啦，我哋阿袁耀祖咧，咁佢琴日咧就因为佢今日飞啦嘛，咁佢琴日就同佢个 best friend 啊，阿小仪咧就庆祝咗生日，因为小仪佢听日咧23号生日嘅都系，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 系啊，咁我都顺便咧一次过咧祝埋咧，我有几个同学咧朋友咧，其实我原来都唔知佢同我生日咁近嘅，识咗几十年咧，系啦，分别有阿 John 啦，有 Robert 啦，仲有咧礼拜一生日嘅，但我惊我会唔记得嘅 Jonathan 啦，提早同佢讲定先， 系啊，真系。 好，我听个听众电话啦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喂，蛇太， 你 好啊， 系，我系蛇太， 你好，系啊， 风骚快活人好， 你好啊，你系咪传说中嘅蛇太君啊？ 将来会，将来会， 将来会系， 听啦，听收音机系啊， 你系边个啊？隔篱嗰个， 我系蛇太， 我知啊，你隔篱嗰个咧， 我个孙， 系 啊， 哇， 系啊， 你个孙咁后生，有个孙啊，已经吓， 系啊，系啊 ，OK， 啊，祝豪姐你生日快乐吓， 多谢多谢， 系，我仔亦都系今日生日快乐， 哎呀，好有品味啊，出世得，好好啊，天才， 我又祝我个孙仔咧， 天才啊，真系啊， 系，保祝我孙仔咧14号生日快乐， 系，好啊， 预祝啊，唔系保祝保祝，好紧张啊， 系系系， 我自己9号生日快乐， 系 生日快乐， 又预祝我个女咧28号生日快乐， 哇，11月之星好多， 好 啊，系啊，我个女系嘉欣， 系嘉欣。 或者系桂圆， 系 桂圆啊！ 桂圆系通常煲咩噶？ 六眼肉 系咯，桂圆同煲糖水都甜咯，甜甜蜜咯，系咪？ 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系紧要紧要。 系 佢又叫你啦，有冇庆祝到啊？因为而家你知出去食饭都有啲艰难噶嘛，你哋点庆祝啊？ 喺屋企打边炉啊，今晚 系啊，屋企我都系叫阿妈话喺屋企食饭算啦，今晚 系啦，嗱你豪豪叔叔咁啊，你讲啊。 嗨，你系边个啊？ 喂，风骚快活人，佢唔听添。 你可以叫佢学一次啊，风骚快活人， 好 听，好听。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呢个系妈妈吗？ 嗯，我想点卢冠廷嘅陪着你走。 哦，阿小娟交俾你啦。 陪着一生，一生也不依。 我俩已是两相足人，过千山到千海，如果 够啦，谴责你啊 喂，有份唱啊，小猪有份唱啊， 小猪系点住我哋喺孖大路上， 大家身体健康 啊， 大家 多谢你， 系啊，多谢 晒， 好啦，身体健康，多谢你， 祝你晒好， 祝你佘氏一家咧上上下11月之星生日快乐， 系可唔可以祝埋佘诗曼咁样噶？系应该都系， 好，拜拜， 好，继续吓，仲有个听众喺度。等緊，你係邊個啊？係你啦 ，Jackie。 喂， 係 Jackie， 你好， 你好， 係你好， 你好， 點啊？ 祝你都生日快樂啦！我就祝我自己， 係 今個星期日60歲生日。 哦，恭喜你，恭喜你， 生日快樂！ 係啊，六六大順喎，呢個生日好順利喎。 嗯， 係啊，我都希望係啦， 一定會啦。 祝所有香港人都身體健康啦，就香港人要加油啦。 嗯， 我自己都最緊要身體健康先有 可以照顾到我个宝贝女啦。 梗系啦，几大啦？宝贝女几大啦？ 我宝贝女就嚟三十岁啦，但系佢旧年身体有病，我都打过嚟噶啦，佢喺屯门医院做嘅。 哦，系。佢而家情况点啊？ 咁我都希望佢呢一。而家个身体都系掹住睇住医生， 嗯， 希望佢唔会有复发嘅机会啦。 系， 你要加油啊！ 系啊，学你话，学你话斋啊，佢都话啦，阿 Jackie 话要自己都要身体健康先可以照顾到佢个女嘛。 系 啊，有阵时会互相影响噶、所以如果你积极啲啦，我觉得你个女咧都会更加坚强噶，真系会。 佢睇住妈妈噶嘛。 我都惊我自己退休之后咧，无所事事啊， 系 太过。喺屋企得閒得滯咧，我驚我自己會有病。 你揾阿小川傾偈，佢好得閒。阿小川，你鼓勵下佢。 唔係，佢知道點樣打發時間。 係啦，小川交俾你呢個啱曬，點樣可以即係個人積極啲啊？ 其實簡單啲咧，好簡單嘅，你會揾啲朋友出嚟傾下偈啊，或者盡量揾啲開心嘅嘢去睇啦。正面啲嘅能量咧，個人會舒服好多嘅。 係啊， 我都希望係啊，因為近排而家香港咁咧，我自己心情真係好差。 係， 我都冇諗到我自己喺香港土生土長。都影响唔开心， 我谂会嘅，好多人都系咁嘅。咁但系如果你个个都系咁嘅话，那个社会就好 down 噶啦，所以要靠我哋呢啲咧，耐不耐咧带翻啲正能量俾人哋，大家开心一下咁咧，就缓和一下气氛咁咯。 真系啊，即系嗱，其实你自己都讲到自己嘅情绪即系俾人拉，即系俾情况拉咗落去啊。咁其实咧，我哋都即系我睇到啲叫报告话咧。其实可以选择唔睇住嘅， 系 系啦，唔系话你唔关心，但你可以选择唔睇住，咁等自己平复翻心，平复翻心情， 呢个都好好嘅。 之后先至去即系睇自己睇下有几大嘅容量可以挤到嘢落去，挤唔到就唔好挤啦。 系啊， 真系 啱噶，即系我哋每个人咧都要首先为咗边个负责咧，就为自己负责先。 系啊，真系 啊， 因为你都会影响到女女噶嘛，系咪？希望你六十岁生日嗰日系开心嘅，好唔好啊？ 你可以咧每一日嗱，我哋点唱就话星期五啫，但系你可以每一日咧都喺我哋面书度留言啊，又或者听住收音机咧，有咩当我哋系朋友，你就讲俾我哋听得噶啦，好唔好？ 好唔好啊 ？Jackie， 好啊，好啦，希望你 豪仔都要身体健康。 好啊，大家 咁 话，好唔好？ 尤其是你女女啊，希望佢都加油吓。 好多谢晒， 拜 拜，拜拜。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in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And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Memories 啊 ，Maroon Five 啊，记住啊，咁我哋咧就多先多谢小朱， 冇咁讲， 咁啊嚟到同我哋开心咗， 我都话咗唔使多谢佢， 系 啦，人嚟噶嘛， 都要噶嘛，我哋 系咪？嗱，最紧要提醒大家啦，礼拜日礼拜日11/24/11/24，记住你，记住你要去投票， 有票在手就去投票啦， 系啊，真系 顺顺利利啦，真系， 希望都顺顺利利，咁啊，我哋就 听话吓，所有嗰啲朋友仔， 机会难得，系啦，咁我今晚咧就会好好地，头先我就交托咗我阿妈，你负责买蛋糕啦，咁样。系啊，佢几开心啊！ 系啊，真系俾啲老人 家做下嘢啊！希望你今晚都开心啦，系咪？ 系 啊， 多谢 晒。可以同阿爸阿妈共享呢、這个啊，即系 好耐冇见嘅食饭啦， 系啊，冇错、啊。好啦，多谢晒大家咯，礼拜一见。 OK， 拜拜。 拜拜。